出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2点，跌38点，成交金额1,16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8点，升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03蚊，升2蚊；美团293.2，跌3.8；阿里巴巴208蚊，跌2.2；小米集团27.9，跌4.5；中国飞鹤19.24，跌1.36。中海油9.02元，升2.6；比亚迪股份199.5，跌2.1；盈富基金29.1，跌2仙；友邦保险96.35，跌6.5；京东集团281.4，跌6.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9，英镑11.004，瑞士法郎8.659。澳元6.01，加元6.419，新西兰元5.589，欧元9.457。每百日元兑港元7.0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3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0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79美元，卖出1,88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同仁街嘅突发事故，而家仍然系处理紧噶。同仁街嘅来回方向都仲系全线封闭，部分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因为有突发事故，观塘嘅同仁街来回方向仲系全线封闭。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这一段比较繁忙一些，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因为较早时的交通意外，现在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这一段还是稍微多车些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我就好惊个死字嘅，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死亡恐惧症。我由6岁识到个死字翻嚟，就晚晚9点喊到10点，问佢大家死咗去边啊？跟住我只猫喺咪度啊？你喺咪我身边啊？问到都冇人睬我，喊啊，喊1个钟嘅。咁跟住冇人睬我之后，就收埋喺个心度，好惊啊！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 生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嗱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第一个钟头会想跟大家谈下关于政府的消费券的计划。大家或者还记得，就在今年二月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就财政司司长就公布了就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者发放是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这件事其实就二月到现在其实都不经不觉过几个月了。到底个进展是怎样呢？好了，财政司司长就说就寻日立法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里面说，这个消费券就会在7月里面就是开始登记，最快就这个月的下旬公布详情。目前正是跟4间储值的支付工具商测试系统的。测试的系统就目的就要确保这个派发的流程是畅顺。如果测试顺利的话，这个月下旬就会公布详情的了。详情里面其实有些什么要注意呢？因为这个财爷曾经话过咧，就依5000蚊里边咧，最初咧就希望咧话分做五次嘅派发嘅，即系每次咧分1000蚊啦。咁就希望咧就唔好一次过派晒。咁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咧真系能够用喺啲消费里边，就唔好用喺啲大额嘅，譬如买手机啊等等嗰啲咁。咁但系咁嘅公布出咗嚟之后咧，就好多市民就觉得有啲唔同意见啦。咁而且都大家这个反对嘅声音都几强，咁认为咧就唔需要做咁多嘅限制啊咁。咁啊到较早前咧，咁财政司司长都有一个另一个说法咧，就话咧就政府咧就唔会话咧系一次过派噶啦，但系亦都咧唔会再分做五次，咁但系到底系分咗2次啊、3次啊、4次咧，咁就未知，咁啊要稍后咧政府要公布嘅时候咧先至会知道噶啦。咁同埋咧就亦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到今次呢个咁嘅5000蚊嘅消费券里边咧，就政府系有啲限制嘅，咁呢个限制咧就话咧希望主要集中咧用喺个本地嘅零售啦、餐饮同埋服务业，咁啊包括咗啲实体店同网店嘅，咁但系边啲唔可以用咧，就唔可以用喺啲海外消費啦，亦都唔可以用起個交水電費或者交税，同埋咧買啲金融產品啊、轉帳等等嘅。咁啊，依啲咁嘅限制裏邊咧，大家對依個咁嘅5000蚊消費券咧，有冇你嘅意見咧？或者你自己覺得咧，用咩方法去安排咧，最方便大家去消費咧？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當然咧，就今次裏邊咧，依四間嘅我哋叫做啊，即係電子啊呢個平台咧，即係呢個支付工具咧，就都磨拳擦掌嘅。咁咧就因為咧今次咧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去推廣啦。咁而家政府裏邊指定咗嘅電子消費券計劃咧，就選定嘅營辦商有4間嘅，咁就分別係八達通、支付寶香港同埋 WeChat Pay 以及呢個 Tap and Go 嘅。咁啊，依四種裏邊咧，到底大家嘅選擇會係點咧？咁同埋你用咗嘅時候咧，到底方唔方便咧？有咩優惠咧？咁或者你希望呢啲咁嘅營辦商咧，能夠提供啲咩方便俾大家到時使用嘅時候咧，點樣用得更加恰當，或者更加有效率地用呢5000蚊嘅消費券咧？咁等等嘅問題咧都幾多嘅。咁大家咧就如果有興趣想發表下你意見咧，或者認為呢個安排點樣做咧先對大家更加方便咧，或者更加能夠發揮到呢個5000蚊啊嘅效用咧，咁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咁自由風電話係1872311。咁好啦，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傾。 今日新聞追蹤，2021年6月9日朝早9:30。 今天世界的局勢發展得非常的迅速， 国家不可能等香港。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启宗在一个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不能够再以自己为本位看问题，香港人要学习以国家作为考虑问题的本位。 有香港最好，没香港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香港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谁更需要谁。 十点，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形容扩大财务汇报局监管权力，由目前只是涵盖上市公司核数师，扩大至到所有核数师，将相关职能自会计师工会剥离，是搬屋。 这个咁嘅改革咧，系一个搬屋嘅一个改革。咁其实咧，呢个绝对唔系一个加辣嘅一个嘅安排。呢、这个结果唔单止系对呢个业界有利，其实对呢个会计师工会咧，都有一定嘅程度嘅提升。 下午一点，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律政人员是能够受到和其他是在讼辩人是能够有这个机会被确认的、被认定和被肯定的机会。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建议修改法例，容许在律政司里面工作的律政人员有资格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 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呢可以呢是选贤任能，如果那位同事是离任，即是他不再是一个律政人员的话呢，他这个衔头呢我们是不建议，我们没有建议他继续可以保留的。 今日新增四宗外地输入确诊个案，当中一宗由斯里兰卡抵港的外佣验出变种病毒，另外一名由黎巴嫩抵港的男患者就报称曾经在四月初和五月初打过两剂科兴疫苗。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咧就宣布咗咧，就系月底啊系会公布呢个消费券嘅详情嘅。咁啊，详情里边咧就都有啲细节都值得注意嘅，到底咧就系分几多次派发啦，同埋几时可以正式用咧咁。咁啊，市民听到嘅消息咧，其实已经系二月份噶啦，咁到现在为止咧，已经超过咗几个月啦。咁啊，到底个安排系点咧？或者你觉得个安排应该点会好啲咧？咁啊，欢迎你打嚟咧，就同自由峰倾下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就同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倾下先。邵家辉你好。 Hello， 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听讲紧咧，就话财爷咧就喺啊6月7号啊，即系前日噶，咁就出席呢个立法会嘅财经事务委员会嘅时候咧，就讲到咧关于呢个5000元电子消费券啦。咁啊，公布咗之后咧，就都仲未讲咧个具体个计划噶。咁啊，邵家辉你自己觉得应该系点样安排啦？而家咧就最初话一次过就唔会一次过俾啦吓。咁啊，而家但系咧就亦都唔即系到底应该分几多次？或者你暂时知道个消息咧，就系、是、或者你自己觉得咧，点样分即系系派发呢5000元，系对个消费可能系最好嘅安排咧？ 第一咧，我就冇耐摸贴纸嘅，同你一样嘅。咁但系咧嗱， 你知道多啲喎，可能 系嘛？我都系同你差唔多嘅啫。嗱咁嗱，但系听落去咧，即系政府第一就唔会一次过派晒啦。 嗯， 上一次讲话分五期，其实都唔会啦。咁正如之前你介绍嘅时候都系讲，其实都系二三四啦，我估计。 嗯 咁埋点样睇个时限性系点样派啦？ 嗯。 咁而二三四咧之余嘅话咧，我相信今次嗰个期限都会长啲嘅。 嗯。 因为政府都放风声咧，又听到有啲人讲话，可唔可以即系唔好话限住一个月用晒啊咁样咁。政府可能都聽完之後咧，可能聽而家講係有機會去到農曆新年嘅時候，咁如果而家你當佢六，而家七月啦，七月尾先開始，八月咁啊，差唔多半年啦，咁去到農曆年咁六個月嘅話咧，咁我相信好多商户應該都會受惠到嘅。咁同埋因為今次有個數字，起碼會知道嘅，因為去年嘅話你派10000元咧就700多億啦，咁跟住派5000元一半咪300多億咯，咁要除翻六個月，咁其實每月都有成60-70億，咁會有60多億個流入個市場裏邊嘅。咁我相信對於系餐饮啊、零售啊、服务业啊等等嘅话咧，都会起到一个强心嘅作用嘅。 嗯，咁你哋譬如阿邵家辉，你代表呢个批发同零售界啦。咁喺你嘅界别里边咧，有啲咩即系佢哋会点样做一啲准备，或者有冇啲咩功夫做咧？即系平时头先你讲啦，即系嗱个市里边嘅钱都唔少噶嘛。咁呢啲商户里边其实有啲咩做紧嘅准备，或者佢哋希望即系点样做，系可以令到即系市民最好地去使呢5000元咧？ 係啦，其實好多唔同嘅業界嘅朋友話咧，都磨拳擦掌嘅。咁你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優惠推出嚟啦，飲食界話七月七次、八月八次咁樣，係咪？咁啊，而零售嘅話咧，我相信你琴日都應該聽到有啲唔同嘅報道咧，都講緊有啲可能一啲平台公司又好啦，可能一啲商場又好啦，甚至到啲個別公司已經開始推出一啲電子消費嗰5000蚊嘅優惠。是叫預先的優惠給你們，即是就算你現在未人推出來的話，你過來幫襯他，他照可能給了服務你先。那等等這些呢，其實都是不同的商界呢，他就著呢，其實這個電子消費券的5000元呢，他著力的。那我相信呢，要吸引多些市民去用的話呢，那其實商界大家各自出其謀啦，那就給多些著數出來，那市民會又幫襯得多些，使得開心一點咯。那近排的話呢，你看到香港的氣氛其實都開始活躍回一來就疫情而家開始好翻啦，就即係好平穩啦。第二嘅話咧，即係因為打針咧，好多商界啲朋友咧都仗義啊，走出嚟又話送樓，又話送黃金，又話送現金，又話送氣氛，乜都送咁滯。有啲仲話介紹埋老婆俾你識，乜都齊曬。咁啊，見到成個氣氛開始暢旺嘅。咁所以對於咧，我諗其實成個香港振興翻個經濟咧，保住啲企業同埋保住嗰個就業咧，一定係有幫助。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即係而家嗰個失業率咧，其實都係呢幾年呢十年嚟都算係創新高噶啦，總之咧，而家疫情開始平和翻啦，咁其實都仲有啲朋友咧，佢嗰個就業情況其實都唔理想嘅，所以希望就住今次呢、這個振興經濟嘅機會咧，可以即係等多啲人，多啲商户啦，佢可以請到多啲員工，保到個就業，同埋即係大家個個都係有着數，咁啊最好啦。 系，阿邵家辉，嗱，我睇翻咧，政府最初咧即系推5000元消费券啦，就有规定噶嘛，譬如话佢希望咧就系使用范围就是本地零售啦、餐饮啊、服务业啊等等嗰啲咁，咁啊，但系有啲打消费咧，佢又想尽量限制嘅。其实呢方面你哋譬如话业界咧，譬如做批发零售咧，其实你点睇咧？系应该即系细额啲，等佢可以多啲细铺可以帮助，或者先小型消费多啲受惠啊？因为是你唔好搞咁多啦，其实不如都系益市民，即系或者即系个业界整体消费好就好嘅咁。其实呢方面的限制咧，个范围啊，系应该要做到几多咧？或者你哋自己个业界点先对个业界嘅个消费系最有利咧？其实， 嗱，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嗱，我自己代表之前82个商会，而家嚟紧66个商会，由呢个钻石、黄金、珠宝、首饰、金银。跟住攞啲雞啊、鵝菜，全部都其實我負責代表嘅，包括奶茶嗰啲，係咪？ 即係有貴嘅，你平嘅你。 全部都係我嘅。咁嗱，對於一啲比較基層啲或者平價啲貨品嘅朋友，當然佢希望你嗰個可以分得期數多啲啦，咁幫襯佢哋機會咪多啲咯，係咪？咁至於你有啲高價品嘅朋友，當然希望你話你淨係規定佢話5000元淨係用一次嘅，咁佢幫到佢嘅機會其實自然就好似啊就著數啲啦。咁所以你問我，咁我代表成個行業嘅話咧，咁我冇乜特別嘅 preference 嘅，即係我聽到業界意見咧，我如實我都係報告俾財政司聽，講俾佢聽佢哋嘅睇法嘅。咁不過咧，我想講其實香港人就好醒目嘅，尤其做生意嗰啲，係咪？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縱使而家電子消費券都未出嘅話，已經有啲朋友有啲叫做預先嘅服務位、預先嘅產品銷售俾你啦，係咪？當佢個產，當佢個電子消費券佢真係出咗嚟，縱使係兩期、三期、四期都好啦，咁你揸住5000元，如果你揸住嗰5000元，你可以慢慢，我中意每日買20蚊又得，100蚊又得，咁你慢慢都佢俾半年時間你啊嘛，係咪？咁又或者其實喂，我可唔可以將佢累積埋之後一次過買夠？贵啲嘅嘢啊！嗱，大家你要谂下，过去我哋平时香港其实好早已经有叫分期付款嘅嘢噶啦。你冇钱嗰啲车俾你，何况佢而家佢明知你有5000元，你估下嗰啲人佢会唔会谂办法攞咗你嗰5000元？佢甚至乎同你讲下俾6000元、7000元你，嗰个优惠俾你去攞你嗰5000元，然之后做一个交换嘅。咁啊，简单啲即系特价大手笔，系咪？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各出奇谋，一定有方法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系嘛？ 系啦，做生意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啊！ 系啊，咁啊，邵家辉亦都讲翻咧，就嗰个电子消费券嘅计划咧，政府系有四个即系支付嗰个营办商嘅呢方面，你哋同佢嗰四间之间要唔要有啲咩倾嘅咧？即系点样令到个支付都可以方便，甚至系支付嗰个营办商本身佢都愿意提供多啲优惠出嚟噶嘛？系嘛？呢方面你哋嗰个界别同佢哋嗰四个营办商之间有冇倾过，或者有冇开过会？讨论过呢件事啊， 系啦，喺政府最早推呢个电子消费券嘅时候，未曾拣嗰四个平台公司出嚟之前，我哋都同财政司讲啊，你尽量搵啲公司出嚟嘅话咧，就系嗰个装机嘅时候，你尽量要最好唔好收费，有咁平得咁平，咁transaction fee咧，即系每一单交易都系一样，系嘛？咁啊，所以到最后尾，其实政府推出咗 選擇咗呢四間嘅平台公司啦。咁其實喺過多月前嘅時候咧，其實我同埋張宇仁議員飲食界代表話咧，其實我同佢一齊舉辦咗即係一個叫 Facebook 嘅 live 咁樣啦，咁就叫曬呢四間平台公司一齊過嚟嘅。咁我哋上一次開嘅時候咧，主要咧就係對商户嘅，因為點解咧？商户要裝咗機。當市民攞到嗰五千蚊先可以使錢嘅嘛，咁所以我哋點樣將呢四間公司公平地咧去介紹俾我哋有啲唔同嘅業界啦，等我哋知道其實有啲咩嘅方法去裝，同埋需要負擔啲咩嘅費用嘅。咁啊，據我上一次嘅了解嘅話咧，嗰四個平台公司今次都好好。咁啊喺個簡單裝機嘅話咧，應該係四個都唔收錢嘅。簡單裝機。咁至於個 transaction fee 咧，即係每一單交易嘅話咧，如果你係微小企嗰啲公司新裝嘅話咧，應該喺嗰半年嘅時間，可能有機會其實佢都唔收錢嘅。甚至乎即係有啲比較大啲嘅賺咗嘅話咧，可能佢都要諗辦法著數翻俾你啦。咁亦都有啲人講話，咁之後其實我都唔想用喎，或者你咁收費咁高咁樣，係咪？咁啦，咁我哋都有幫佢問埋。就算佢哋到時候半年佢唔想用嘅話咧，嗰四間公司幫佢拆翻嗰部機咧，都係唔收佢錢嘅。咁所以簡單啲講，其實佢哋只係有著數嘅啫。 系，咁会唔会你哋都希望借今次里边咧帮助会推动咧，即系呢啲嘅电子消费或者支付方式能够推广啲咧？因为大家知道，即系以你个支付方便咧，其实对零售啊、对消费都方便噶嘛。即系长远计啊，有冇希望藉住今次都推动埋呢个咁样嘅用电子消费呢个咁样嘅或者电子支付咁样嘅方案咧？ 方向絕對是正確的，你可以看到現在其實一些很先進的國家呢，很多其實都是用個電子開始去支付的、你看到國家其實現在很多都沒有散紙的，已經用這個方法去給了、今次其實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的契機呢，去給商界朋友呢去參與去嘗試了解怎樣在電子應用呢去收錢的方便，不用日日數銀紙，數完之後有銀行排隊入錢又拿回來等等交账咁样，咁俾一啲市民嘅话咧，都可以即系成袋大饼咁重摆晒屋企，成日换嚟换去，尤其是而家疫情嘅话，会唔会有危险咧？咁等等嘅话，我相信今次会有一个契机咧，去将香港即系呢一个科技嘅电子货币应用嘅话咧，即系普及全香港市民同埋商户啦。 喺你头先都提到咧，有关于或者有啲即系超前消费啦，好多商户即系好有弹性噶嘛，即系希望做啲计划出嚟，希望即系早啲使啦，即系希望吸纳你嗰五千蚊啊咁。咁但系消委会都有讲过另一个风险嘅话，就系、呢个先使未来钱咧。就如果有其他即系优惠嘅时候咧，就受个合约限制咧，好难改嘅。咁呢啲方面你有冇都要即系留意一下？譬如话到时候即系唔好太过进取嘅时候咧吓，即系会做咗啲咁嘅纠纷啊咁样。咁呢方面你有冇同啲商户都倾过？即系话，即系如果真系做咗吸引计划嘅时候，要注意啲咩问题啊？等等。 嗱，我谂其实预缴嘅方法嘅话咧，其实喺香港其实都唔系未有嘅。而家其实本身都好多嘅。咁当然，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嘅话咧，咁都要即系呢个提一提所有朋友啦。买嗰件产品之前嘅话咧，谂清楚。系咪？因为其实嗰啲货唔会走噶嘛。最紧要你揸住啲钱，其实就得噶啦。咁但系经过一个咁长远嘅疫情嘅咧，即系过去成年嘅疫情嘅话咧，我相信好多商界咧都期望呢一嚿金劳嘅电子消费券咧，嗰啲钱咧可以尽量入佢哋公司，所以其实所有人都谂尽啲方法噶啦。咁所以嗰啲市民唔使咁急，系咪？咁当听到有优惠嘅，咪落下谂下谂清楚，睇下间公司有冇信誉等等咯。咁我相信嘅话咧， 都系要小心啲啦，系嘛？即 系。留心多啲啦，出面大把消费嘅方式，其实一定系有好多着数嘅。 系，咁你啱啱都提过啦，而家即系香港嗰个消费咧，嗰个情况咧，同埋嗰个气氛咪好嗰啲啊？即系根据你嘅观察，呢几个月嚟咧，系咪有好转嘅迹象？ 嗱，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代表个零售批发界咧，其实如果你有时留意新闻，成日都讲系今个月嘅零售升几多跌几多咁样。喺二三四，如果你见到又升30%，又升20%，啱啱四月份又升10%咁样啦。每一个月其实佢都公布嘅。咁啊，但系你要知道零售业。其实我哋本地香港市民嘅话咧，占嗰个额咧大约系2%到嘅啫。咁而过去咧1/3咧就是由外来嘅游客咧，佢哋嘅带动嘅。咁而佢政府啱啱之前讲话二三四月都升咗，系啊，冇错系啊，升嘅。但系佢系对比翻去年嘅二三四月啊嘛。咁去年嘅二月份你知啱啱封关，咁又发生紧咩事啦？系咪？咁喺生意其实个基数系好低，简单啲。咁如果你要對比翻一個正常嘅情況，喂，有冇社會事件啊？即係黑暴啊，係咪？有冇啊？呢個疫情嘅話咧，咁你要對比翻去2019年嘅二月 三四月嘅话咧，二三四月嘅话咧，其实而家仲系跌紧30%嘅。 嗯， okay, 即系未翻翻晒嚟嘅，同埋要系靠外来游客嘅系咪啊？即系你意思啊？ 咁啊，正正你30%咪头先所讲三分之一咪嗰条数咯。咁琴日财政司喺会度都讲过 ，exactly 就系呢条数嚟嘅。咁所以点样去补充翻呢30%？咁就系希望喺今次嘅电子消费券嗰度嘅带动嘅话咧，可以尽量可以争取多啲啦，市民。 嗯，同埋头先嗰个提到咧，就希望即系呢个5000蚊嘅消费一路可以系推，即系一路推到去今年嘅即系嚟紧嘅春节啦，即系变咗去到明年噶咯。即系呢个咧，你喺个业界里边，你希望系咪有咁嘅安排啊？成日点样啊？ 嗱，其实系有辣有唔辣嘅，有啲人想话快啲，有啲人想长啲。我咧嗱，如果你要太短嘅话咧，为当为你一日之内啲香港市民使晒咧，咁啊好容易计到条数，300几亿入咗个市场，但系啲市民肯定闹到飞起，我点使晒咧？系咪？但系如果我摊长去10年啦，俾你慢慢用啦，咁你振兴经济嘅作用其实又冇咗啊。咁所以政府其实听完之后，而家去调校咗半年啦，去到农历新年，咁我相信其实都合理嘅。尤其是香港好多朋友佢即系有时打工，我都放唔到假，点使钱啊咁样？咁你农历年就放假啦嘛，系咪？咁你使唔晒嘅，到最后尾农历年最后尾派都上咗晒啦，系咪？贴埋啲新意咁样，我相信佢都有谂嘅。咁都系唔系好离谱嘅，好多都合理嘅。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邵家辉。 系陈生， 唔该晒。啱同我傾嘅咧就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咁啊，傾緊嘅咧就政府公布咗月底咧會公布呢個消費券嘅詳情噶啦。咁啊，先聽下新聞先，嚟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4名患者分别从黎巴嫩、斯里兰卡、印尼同奥地利抵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1,872宗。立法会前议员黄耀宏逝世，终年82岁。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表示十分哀痛，會永遠懷念黃耀宏，亦都代表立法會向對方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梁君彦說黃耀宏對他本人而言亦師亦友，對方亦都提攜後輩，他稱呼黃耀宏做大師兄。梁君彦讚揚黃耀宏一生愛國愛港，積極參與公務，多年來出任不同公職，並在政府和商界之間擔任橋梁，對香港貢獻良多。他又說，據他所知，黃耀宏的遺體稍後會在美國火化，由於疫情關係，稍後或明年會在本港舉行追悼會。印度奧委會決定參與日本東京奧運會的印度運動員不會穿上中國運動品牌贊助商李寧的運動服上陣，只會穿著沒有牌子的運動服，原因是要尊重印度人民的感情。李寧牌和印度奧委會在2018年5月簽約，成為印度奧運代表隊的指定運動服裝贊助商，但印度隊的戰衣在上星期亮相之後備受批評。印度奧委會主席和秘書長昨天發表聲明說，理解支持者的感受，決定退出和服裝贊助商的合約。聲明又說，希望印度運動員能夠專心訓練和比賽，不需回答有關服裝品牌的問題。中印兩國去年在邊境爆發嚴重衝突，印度民眾反華情緒高漲，出現抵制中國貨品和公司的聲音。南非傳媒報導，一名女子誕下10胞胎，如果獲確認，將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報導說，這名懷孕29周的37歲女子，星期一在比勒陀利亞一間醫院剖腹誕下7男3女。这名女子已经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她说原本以为今次只是怀有8胞胎，对于诞下10名孩子感到高兴和激动。丈夫就表示妻子是自然怀孕。南非政府说有待核实相关报道。上个月一名马利的女子在摩洛哥诞下9胞胎，打破世界纪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观塘的同仁街，因为较早前的突发事故，现在同仁街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就因为突发事故的关系，观塘的同仁街来回方向现在仍然都是全线封闭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医学院第一个调查对于疫苗啊或者一些诱因受访者怎样看呢？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黄志生。 不接种的主要原因呢，是看到致命的副作用或者重的一些的敏感，多重的诱因是一个挺好的考虑，让我们市民更加踊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同大家倾紧嘅就系关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咧就月底系会公布呢个消费券嘅详情噶啦。咁其实呢个计划咧喺二月份咧佢嘅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其实已经公布咗噶啦。咁啊不一直咧就系等啦。咁啊等到现在为止咧就应该公布咧就系应该好快就有个详情噶啦。咁到底咧佢分几多次嘅派发咧，同埋会点样用咧，有冇一啲嘅限制咧等等嘅话题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里边咧已经接通。咗位阿刘先生啦，阿刘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系请讲。 其实如果你话阿财爷今次咧分两次派啦， 嗯， 系嘛最好噶，系啦，嗱咁你话下佢限制话唔好喺网上购外国嗰啲啊，咁啊都啱嘅，啲钱留翻俾香港都啱。 嗯， 但问题上我觉得你话要限住我哋买啲高挂嘢唔可以咧，咁我觉得有点哪个咯， 系嘛， 系咪啊？ 嗯， 梗系啦，譬如。喂，好似我哋咁一般打工仔啊，今次又有啊財爺咁爽手啊，政府又俾5000蚊，咁想話買少少好啲嘢送俾自己女朋友或者太太都啱噶啦，係咪啊？ 咁你想去買啲咩啊，劉生？ 消費針啊， 係啦，如果你自己 買條頸鏈咯， 即係貴啲噶啦， 自己都要保錢噶啦，係咪啊？我當你俾咗2000蚊我。咁我咁而家你都知道嗰啲金价高㗎啦，係咪？咁自己都可能要啲揞啲荷包内㗎啦嘛，咁大家都好啊，大家都开心啊，係咪先啊？好嘛， 明白。 就希望阿财爷考虑下呢一个问题囉。即係头先阿咪邵家辉 呀，邵家辉呀， 係呀。咁佢係代表咁多个商界，佢都唔夠膽咁样讲呢个话，即係买手机呀、啊、或者买金嗰啲，佢都唔敢即係讲，啱啱先？即係话一样系消费啫嘛，我哋香港即係。即係俗話講嘅，啲錢一運翻留翻喺香港嘅啫嘛，其實冇乜分別。如果你限住人哋買嘢，我覺得 就唔系咁开心咯，系咪啊？ 咁 啊，你系咯， 好， 我希望阿财爷听到啦，系咪？大家开心咯， 明白明白，唔该晒你，刘生。 好，唔该晒，身体健康吓。 好啊，多谢多谢， 大家 嘛。是啊，咁啊，呢位听众都系几反映到谂其中相当多部分嘅市民嘅谂法啦，就话你既然派得咧，唔好限制咁多啦，咁咁而政府最初咧个谂法咧就系话咧就主要系支持一啲小型啲嘅商铺啦，尤其是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啊咁，咁啊到底要点样决定咧？咁稍后咧就睇睇政府嘅公布会点啦。咁啊，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讲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今次里边咧就。剛才我提到政府選定了幾個是電子支付的營辦商，有四家就是負責配合今次就這個5000元的消費券計劃的。咁亦都政府希望能夠多啲商户能夠裝，方便呢個市民消費的時候用啦。咁但係就一般的商户到底對呢個計劃咧，就係咪咁歡迎咧，或者同埋佢哋有冇咩特別的考慮咧？咁咁呢個時間裏邊自由風就請到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同我哋傾下嘅。陈锦荣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即系就嚟会公布嗰、那个即系消费券嘅详情啦，咁亦都系啊揾咗有四家嘅呢个电子支付嘅营运商嘅，咁啊嗱，陈锦荣啊，你系即系代表呢个新界啲反商啦，咁啊你知道咧，你啲会员啊或者一般嗰啲即系平即系商户咧，其实对装呢啲咁样嘅电子支付嗰个反应会系点样啊？ 咁樣分開兩邊睇嘅，咁我哋反商咧就係分開街市同埋街道啦。咁街市嗰度咧就係、是、做一輪咧都做過，食環署都做過啦，亦都有5000元嘅即係津貼俾我哋嘅。咁今上一次咧就冇街道嘅，咁今次咧就加埋街道上去，咁所以咧嗰個街道嘅反應咧就幾熱烈嘅，即係喺我哋反商嘅角度咧。第一件事就係有5000元嘅津貼先啦，因為好多嗰個支付平台咧，都為咗今次嘅消費券咧，都係唔收啲手續費啊，或者甚至係你佢俾部機你咧都唔收錢嘅， 即係盡量鼓勵你用嘅。 係啊，冇錯，因為我諗佢都係睇長線嘅。其實嚟計咧，我哋啲反商咧就暫時知道係只能夠做一陣咯，即係做消費券啲陣咯，因為未通關啊嘛。但是我哋会解释俾佢听咧，通关之后咧，我哋喺国内嘅游客又好，或者外国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会系用呢、這个非接触式嘅支付噶，尤其是国内游客啦， 惯咗用噶啦，佢哋根本都喺国内嗰啲， 佢哋都唔中意带现金啊咁样。其实咧，我哋都解释俾佢听，呢个系大趋势。你今日唔交，你今年唔交，你出年唔交。你後年都要交嘅，你我哋要與時並進啊嘛。我哋除咗話售賣嘅嘢與時並進咧，我哋都要方便啲顧客啊嘛。咁呢個係我哋係配合政府嗰個係即係即係食環署嗰個非接觸式嗰個計劃嘅，我哋係。 係。嗱，陳金明啊，你頭先講到咧，就話係5000元咧，係每一個商户食環署係津貼佢5000元。 係，冇錯，係。佢係即係可以叫做係本來咧呢、這個5000元就係話俾你有個譬如你我哋做一個每單交易咧都有一個叫中介費啦咁樣啦差池啦咁啊或者係教機嗰陣時咧租部機啊嗰啲費用嘅俾你津貼嘅但係今次咧撞啱咧就係、是、話政府都推呢個消費券咁嗰四個支付平台咧亦都係冇收呢個費用即係首一年冇啦。起码好似八达通咁啊，首半年啦。咁因为政府要我哋签两年合约啊嘛。咁咧，我哋半年后先要俾个中介费咯。咁到时咧，咁啊要等啲商户咧习唔习惯啦。 系 习唔习惯嗰个系俾咁，即系佢都唔低噶，即系话就好似我哋1.5%。咁嚟计，好似我哋啲贩有得卖报纸嘅报贩咧。咁佢又喂，我哋卖包烟仔六啊蚊都系赚嗰几蚊。就俾佢抽咗成蚊去，咁啊覺得都係幾緊要啊咁樣，咁即係呢啲咧就要真係要嗰啲支付平台咧會唔會係喺啲我哋啲咁小商販嗰度咧係有一啲優惠咁咯嚇。 係頭先你提到咧有街市同埋街道啦，係嘛，即係兩種嘅鋪啦。咁你所知而家其實即係真係裝咗呢啲電子支付嘅有幾多度咧？ 其實依家裝咗唔多㗎，因為咧。 今次由五月份開始咧，即係話俾第二輪啦，就喺街道方面咧就係、是、好啲嘅，因為街道係第一次啊嘛。咁、佢第一次咧就大約我估計依家有接近五成到啦、我諗去到 五成。 依家街道有五成，去到尾即係六月底又會截止啦。咁、其實我都同食環署講過，喂，會唔會可以延長啲啊？反正你嘅消費券都未推出嚟，咁你可以俾多個月我哋安裝啊。因為我哋嗰啲街道咧，譬如尤其是啲旅遊區咧，好多因為冇生意咧，即係直頭係哇一日開檔都係做咗100-120蚊咧，佢都冇心機開檔，有啲冇開檔添。咁所以咧，你俾多個月時間佢啦，咁樣，咁佢哋話翻嚟考慮下。咁、我諗街道去到最撚尾咧，會有60-70%嗰、那個人裝嘅、 哦， 因為咧。我哋尤其是旅遊區咧，對面對嘅遊客咧，就機會係高嘅。佢唔同一啲街市，嗱街市咧有幾種因素令到佢哋唔係好想裝嘅。第一，佢哋好多售賣嘅嘢都會濕手濕腳嘅。咁你要撳嗰、那個譬如好似八達通啊嘛，你要撳個銀碼出嚟噶嘛，你撳28蚊咁買條魚啊，咁你要撳噶嘛啊。咁啊變咗係麻煩啲啦。咁所以咧，希望佢哋會有冇啲新嘅科技啊？咁、當然啦，有啲支付平台咧，就一個二維碼啫，你掃嘅啫，你自己撳嘅咁樣。咁有啲又覺得，我又要睇住佢個電話，又要聽睇下收唔收到錢，即係佢仲未好習慣，仲未好習慣。而且街市嗰啲咧，畢竟咧好多都好即係好細蚊啊，或者幾蚊。一斤菜咁啊，咁啲人都我揞幾蚊俾你又快啊咁樣嚇， 係費事搞咁多啦 嚇。係啦，但係咧呢、這個趨勢咧，我諗隨住咧即係隔離左右有人裝咗，又好生意咗、多啲人幫即係有啲人譬如請啲菲傭啊咁樣咧，佢都中意咁樣噶，唔使俾現金，你有張單飛翻嚟俾佢，咁佢係好似超市買嘢咁啊，咁、有數計啊，咁佢都會有啲主工業飛入去啲有支付平台嘅檔口做㗎嘛，即係買嘢㗎嘛，同埋人哋好生意啲呢，佢睇下呢，佢始終會裝嘅。咁好似我哋早年幾我哋返深圳啊廣州嗰啲呢，我真係未見冇乜邊一鋪頭啊係冇嘅，餐餐都有嘅，啲小就算小商販都有嘅，咁樣囉。 係你頭先提到呢，就話嗰啲街道呢大概就係有五成啦，街市大概有幾多度呢而家裝咗嘅？ 街市我諗都係30%到啦， 低好多 啦。仲有一個問題，街市個進展咧，應該係唔夠街道快嘅。街道咧，佢因為我哋即係我都講過，我哋買啲乾貨為主啦。而且我哋街道咧，我哋好大部分嘅檔口都喺旅遊區啦。咁我哋係一定我哋嗰個目對象咧，我哋除咗今次消費券之外咧，我哋係瞄準日後嘅旅客。國內嘅旅客，咁佢哋一定係用支付平台㗎啦，所以我哋係佢哋係即係睇長線啲啦。 其實你頭先提到啲商販都唔係好想去裝咧，其實除咗你頭先講，譬如話啲街市嗰啲可能即係啲手濕嗰啲之外咧，最主要其實會唔會都係因為要俾翻部分嘅即係錢啦？嗰個譬如你頭先講1.5咧，俾翻嗰啲支付平台咧，所以可能即係作為小商販嚟講，始終都係一筆錢啦嚇。會唔會呢個先至始終係佢哋即係最大嘅阻力咧？可以講 有㗎。我問過一啲嘅海鮮檔啦，賣魚嗰啲啦，佢賣魚嗰啲原來咧個銀碼幾大下喎，每日嗰個交收咧，譬如佢話，但係佢日當然利潤就唔係好深啦，佢夥計又好多啦咁樣，咁咧佢話我日日做10,000蚊生意啊，你話10,000蚊，如果10,000蚊生意咧，佢哋係用八達通咧，我要俾百五蚊佢，咁我一個月咪俾幾千蚊咯咁樣啊。咁樣佢哋係有即係都覺得係重㗎呢個中介費下咁樣。 但係長遠計對呢、這個相反其實都有好處嘅，係咪呢？即係你哋同佢哋即係爭取佢哋去即係裝嘅時候，譬如話起碼你唔使管你啲現金啦，係咪？咁你現金嗰時你都會唔見咗。 好多嘅，我哋講咗，你哋諗唔到嘅好處，我哋都講俾佢聽㗎啦。你當然啦，又話清潔啦，即係抗疫啦，又唔會俾賊劫啦，係咪？你打咗現金嘅銀行又俾人打劫啦，又唔會收到假銀 分子啦，我哋讲咗无数嘅好说话， 做晒功夫啦，系嘛，都系冇办法啦。 做晒功夫，但系佢话喂，我一日做一万蚊生意，如果佢哋咁督发，我唔见到150蚊嘅，咁我一个月唔见几千蚊嘅，我都系少数化长计嘅，咁样。 嗯嗯， 我谂要咁样嘅呢啲档口咧，要逼到埋身，哇，档档都撞我，因为咗即系个趋势嚟噶咯，买嗰个又唔带钱出街嘅香港人，嗱最紧要咧就系香港人要，即系你顾客咧都要习惯咗用呢个支付平台，啊，唔好俾唔带钱，真系好似国内啲人搭车都唔带钱噶啦，嗱，咁我谂呢个系真系个大趋势。香港人如果都我都唔带钱出街噶啦，我都揸住个电话就得噶啦，咁样，咁咧咁啊，真系全民啊，冇讲话摊档啊、街市啊，直头你啲商铺全部都要用晒支付平台，咁咧呢个香港咧就真系追得上啦。呢、這個國際都會啦，真係。 嗯，但係經過今次裏邊咧，即係頭先你講啦，食環署又肯俾一啲津貼啦，你哋又再繼續不斷推啦。咁街市嗰啲，你哋估計又由三成可以去到幾多成度啊？即係 嗱，我諗街市短期內嘅進展都唔大噶啦、哦，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我冇遊客啊嘛，依家。 嗯。 啊，以往咧，譬如有啲街市係賣水果嘅、 嗯， 都遊客好中意去噶、 嗯。 啊，咁都會買啲嘢噶。因为依家系冇呢种人啊嘛、 嗯， 而且香港人未习惯用，除咗我哋平时搭车用八达通之外咧、嗯，或者系买餐厅用八达通之外咧，都唔系好用嗰其他嗰三只。你知嗰三只、嗯、国内人用多噶嘛、 嗯， 香港人都依家都系开始。我自己啊，我讲自己，我都系啱啱装嗰个叫支付宝、 嗯， 我都系啱啱装嘅啫。咁嚟计咧，但系我喺国内又用咗几年噶咯。 嗯 国内嘅微信支付我用咗几年噶咯， 嗯， 就系、是、咁样啦，即系你嘅呢个系 习惯啊，要形成一种习惯啦。 呢、這个呢、這个纯粹都系一个，除咗习惯之外咧，系嗰个环境造成嘅。你唔用微信支付嘅，你样样都唔方便。 嗯， 佢譬如一个嘢喺人民币咁，佢6.5，咁、 嗯、 你又冇5毫子，佢都冇5毫子找俾你噶啦。 嗯， 咁令到香港咧，譬如好似佢定价有啲菜6.8一斤咁样， 嗯， 佢都唔会找多2毫子俾你噶啦。喂，你俾。你嘟又有6.8，你唔嘟就俾7毫子7蚊嚟啦，咁样吓，咁咧嗰阵时啲人咧就会计呢条数啦。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陈锦荣。 好，多谢你，多谢你， 唔该， 陈景祥啊。 好，唔该晒，好，啱同我哋倾嘅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咁啊，倾紧嘅咧，就系佢哋咧都系推动紧呢啲商贩咧，希望尽量装嗰啲电子支付啦，咁好啦，咁大家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咁嚟紧呢几集咧，就会讲一讲英国文学。话说有个听众咧，就又好挂住萧叔叔讲英国文学。我哋今日咧讲一个喺香港嚟讲咧比较冷门少少嘅一个作品，作家叫做 Oscar Wilde。好多我哋有留意英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嘅人咧，都会好知道呢个人 Oscar Wilde。我哋中文咧，通常咧就譯做王爾德，係一個愛爾蘭嘅作家啦，大概係1800幾去到1900幾年嘅呢段時間，所謂一個維多利亞時期嘅一個作家。佢最出名嘅地方係咩咧？佢寫好多戲劇啦，亦都有寫過詩啦，亦都有寫小説啦。咁但係佢最為人津津樂道咧，就係佢嘅一啲短句，一啲 quote 啦，可能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的东西，或者是在个戏剧里面讲的一两句很精警的句子，很多时候呢就人们就会很喜欢。那么你讲的呢，这套剧呢就叫做 Lady Windermere's Fan。 Lady Windermere 是一个人、okay? 叫做温夫人，中文很多时候译做 Lady Windermere's Fan， 就是温夫人的一把扇。咁啊，呢个古仔咧讲咩咧？我哋下次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咧，关于政府5000蚊嘅消费券嘅，咁啊，财爷就话咧，就系下个呢个月啊嘅下旬咧，就会公布计划嘅详情噶啦，咁啊，包括咗登记手续啦、发放嘅安排等等，咁啊，预计咧7月之内咧就可以开始接受登记噶啦，咁啊，你对于呢5000蚊嘅消费券咧，应该点样安排、点样做咧？有你嘅意见嘅话咧，欢迎你打嚟自由峰同我哋倾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已经接通咗啊，周先生噶啦，周生你好。 周生唔系 ，sorry， 唔好意思，我系周嘅，我70几岁嘅啦。 系， 咁佢俾5000蚊我哋咧，阿财爷俾5000蚊我哋咧，我哋即系呢啲额外钱咧，都叫做好好使嘅。咁我70几岁，我乜嘢我都唔食得多，唔食得剩。你话攞嚟去消费去茶楼食嗰啲咩肥腻嘢，你咪即系叫我哋死。我而家攞政府鸡税咁多钱啊，掹掹紧。咁啊，買一盒飯30零蚊食兩餐，食兩餐。咁咧，你俾5000蚊我哋噶，你唔好理我俾咗我哋，我哋點樣用都好啦。求其我唔係攞去賭，係攞去買嘢，買日常用品嗰啲，都係叫做振興經濟啊。你唔好限住我哋，又話要去呢度食嘢，去嗰度飲嘢。我哋好多嘢都唔食得㗎，鹹又唔得，甜又唔得，啲三高嗰啲你要體諒下啲老人。咁你俾咗錢我哋嘅，我哋可以慢慢搣啊嘛，慢慢搣嘛，唔通仲叫我哋去執紙皮咩？ 明白， 好， 明白。 仲有即係佢又話要攞乜嘢 app 啊手機食。我哋嗰啲與時代脱節嘅，唔識嗰啲嘢噶。你俾我哋 八達通都得嘅喎，周生。 八達通得，即係我啲長者卡嘅八達通得唔得咧？得唔得咧？得唔得咧？ 八達通係可以咯。你有冇用八達通啊？都有噶嘛，搭車都會噶。 有我長者八達通，我搭車2蚊啫嘛。 係咯。 咁你又要 app 又話要食，咁你俾咗人哋過咗我個銀行户口，你唔好理我電話所求嘅，我明。 好啊。 拎拎到咗，大家都可以，即係我啲後生嘅識嗰啲嘢，我啲老人家唔識咁多撈。 好。明白，唔該曬你啊，周生。咁咧就俾咗錢，啲錢咧就最好當然咧都係冇咁多限制啦嚇。咁啊，大家知覺得咧，依5000蚊咧，反正都係消費噶啦。咁啊，俾市民多啲選擇咧，點都係好事嚟噶。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有冇興趣咧？你如果你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噶，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有另一位啊，梁女士咧，亦都係接通咗嘅，同我哋傾下嘅。梁女士你好， 係啊，陳景祥先生你好， 係啊，你好。 我就是你的擁趸來的。 哦，是啊，多謝你。 我晚晚都聽你自由風。我覺得財爺那些這樣的思想呢，真的很鬼幼稚的。 為什麼呢？ 街行政費、街公帑，你好像上次給10000元那樣，你了事咯，又要限制人家幾時使。我使唔使啲钱啊？归边个啊？ 唔系你都可以用嘅，不过可以慢慢用咯，拖长啲用咯。 拖长啲用，佢有限时嘅，又话，又话要限人哋唔知几时要用晒嘅。你知啦，我哋啲老人家文盲嚟噶嘛，边系识咁多嘢啫？你搞咁多嘢做咩？简单复杂化。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佢叫阿茂啊，真系啱噶啦。 系啊，好啊， 祝福佢啦，我。 唔该晒你啊，先啊，梁女士啊。是啊，咁啊，即係始終啲市民都係覺得咧，儘量嘅彈性咧，就要即係做得好啲啦嚇。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啦，同自由風傾下噶。咁我哋咧叫仲有多一位聽眾咧，黃女士嘅，黃女士係你好啊。 喂，係主持人你好。 係你好。 冇，我覺得咧，佢今次話分兩次俾，我覺得 OK 咯。佢就上次10000蚊都應該分兩次俾。 哦，因為而家都未決定嘅喎，呢5000蚊就未決定。 我即係咁講咧。 係。 如果你話佢話喺香港一定要向香港用，我覺得咁係啱嘅。因為講到尾呢啲都係公帑。就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再加上你而家咧，你咪經濟停營香港。咁你而家即係講得難聽。你政府拎呢啲錢出嚟，就差唔多係即係養住呢班僱主僱員，即係等唔好咁多人執笠，唔好咁多人失業。 咁即係希望佢捱過咗呢個時期啫。咁啲人話啊，佢限住我用乜用乜，咁呢啲咪希望佢哋能夠即係政府方面咧，能夠等佢廣泛啲啦。 嗯，即係冇咁多限制係嘛？即係你都係覺得 啊，咁但係咧，佢都起碼話係可以俾佢到农历年先得啊嘛。 嗯 我覺得咁都 OK 啊，有即係等於好似差唔多醫療券咁咯。 係， 我個期限俾你用咯。但一定用喺香港。 啱。好啊，明白晒，唔该晒你，黄女士。系咁啊，依笔咁嘅5000蚊嘅消费券咧，就政府原本都有规定嘅，咁可以用嘅范围咧就系本地零售啦、餐饮及服务业，以及包括啲实体店及网店嘅。咁啊，到底限制咧系咪应该放松啲咧？咁啊，自由风啱同大家倾紧嘅关于政府嘅消费券嘅详情啦。咁啊，大家咧留意一下啦，政府好快脆会公布噶啦。咁啊，依个时间咧要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啦，翻嚟仲有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祖尧村，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另外较早时观塘同仁街嘅突发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同仁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7，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9，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收市报17,49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啱啱系转咗1889.63美元，卖出1890.5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上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蝴蝶谷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去呈祥道嘅支路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有意外，龙尾葵涌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喺观塘同仁街嘅突发事故仲系处理紧，同仁街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就因为突发事故，同仁街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联合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交通繁忙的，现在车龙排到近连翔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火车站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亦都是近连翔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现在下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荣昌村。

財務匯報局，咁咧以反映嗰個職能係擴大咗嘅。咁咧就根據嘅報道講咧，政府嘅計劃咧就會喺七月咧就將呢個相關條例交俾立法會審議噶啦。咁啊，爭取喺個會期裏邊咧完成相關嘅條例，咁都好快喎呢個進度啊進展。咁啊好啦，洪偉文，我哋不如傾下先啦，好嘛？咁我諗你都應該熟悉一啲會計界朋友啦嚇，亦都可能用過一啲會計師嘅服務嘅。咁啊，今次裏邊咧就係雖然係會計界嘅事咧，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如果你做生意或者你做一啲自己小本嘅經營都好啦嚇，點都會要僱用到會計師啊、核數師嘅。咁咧就呢啲咁嘅轉變咧，到底對個行業啦，或者對呢、這個要使用呢啲會計服務嘅人嚟講咧，會有啲咩影響嘅咧？咁咧就政府嗰方面咧，我睇翻下咧，就財經事務嘅副務局啊，許正宇咧，局長許正宇咧就話咧，佢今次屬於叫搬屋式嘅改革。嗱，咁啊咩叫搬屋式咧？就由原來嘅會計師公會處理工作咧，搬到一個新嘅架構。財務匯報局啫，咁啊強調呢個變動咧屬於量變啊，非質變。咁我諗局長啊想將件事我哋叫做低調啲啦 ，play down 啲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去睇翻咧，就應該真唔係咁噶，因為個改變的確係幾大嘅。咁好啦，何偉文，不如你又講下先啦。你覺得今次呢個改動裏邊咧，有冇咩特別值得注意，或者話咧背後有冇咩特別嘅想法嘅咧？政府 政府有咩想法我唔知啦，只能夠睇佢個網誌啦。咁但係呢、這個呢一、這個咁樣嘅變化咧，其實係醖釀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嘅。 嗯， 即係我見到有啲媒體又將佢拉埋去啊。香港政治發展之類咁嘅東西，咁但係咧，我知道其實喺成立呢、這、一個FRC 啊，即係財務 匯報局 咧嘅時候已經講過噶啦。咁、 嗯、 但係當時就同會計師公會係應該中間有啲negotiation 啊、嗯，最後就話做兩 part 先做咗上市公司先。 嗯， 咁跟住咧就會再擴大佢嘅權力。 嗯， 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嘅、 嗯， 全世界都係咁做緊嘅、嗯，即係將呢啲，因為唔係淨係上市公司先牽涉到公眾利益噶嘛，其實係嘛，所有嘅會計作為一個咁專業、咁獨立嘅一個團體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大嘅公眾利益喺裏邊嘅。 嗯， 咁而過去由佢自己監管，當然都係一件即係好耐嘅事情啦。亦都香港好多嘅專業團體都係咁樣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喺公眾係會有啲咁嘅疑惑嘅，啊，即係係咪自己人查自己人啊？過去亦都有一啲案例係有俾人救病嘅。咁亦都唔係就係會計師啦嚇，即係醫生啊、律師啊都有呢啲咁嘅情形嘅。咁其實究竟嗰啲案例我哋唔講啦，但係係觀感問題咯。 嗯， 咁都我知道係國際上其他嘅一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都係做緊呢樣嘢嘅。 嗯， 就係分開嗱，你專業資格就係你自己嗰、那個會，但係咧你去 practice 你嘅執業資格咧、就係由一個獨立於你嗰個專業團體之外嘅一個機構去發。 嗯， 係嘛？咁所以香港都係行緊嗰條路。 嗯， 咁亦都係即係我睇下。因為我始終我唔係會計師啦，雖然我同好多會計師都好熟，咁但係睇許局長講咧，就話咁樣係同佢內地、英國、美國、新加坡同澳洲嘅相關安排看齊嘅， 嗯， 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咁當然咧，佢亦都講到咧，就係話避免一個雙重監管啊，因為其實而家會計師公會本身都有一個監管啦。 嗯嗯， 咁如果係上市公司嘅話咧，就兩邊同時監管嘅。咁、 嗯、 但係兩邊係咪用同一個準則咧，同埋個監管或者處罰嘅方式係咪看齊咧？咁我都唔係好清楚。 嚇、 我諗嗰啲人都唔係好清楚。咁、所以咧，以後你淨係應對一種嘅監管咧，唔係壞事嚟嘅。咁當然啦，我諗對於工會嚟講，佢肯定會覺得自己好似俾人搬走咗啲權啦，搬屋就搬走權，咁一定會唔高興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非會計師嘅公眾嚟講咧，我又覺得唔係壞事咯。 嗯，嗱，我哋睇翻嗰個網誌啦，洪文，你頭先提到啦嚇，咁啊個網誌裏邊咧，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就政府早在2018年啊。訂立呢個財匯局的修訂條例的時候咧，就已經將個規管上市公司的核數師職能咧，就已經轉移咗噶啦，啊，即係呢個係開始的時候嘅， 或 者係起步啦。咁同埋咧就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咁嘅做法咧，即係由一個獨立嘅監管會計專業嘅一個機構去做咧，就係跟呢啲主要貿易夥伴看齊嚇。咁因為頭先都講咗啦，咁啊內地啊、英國、美國。 咁等等嘅國家都係咁做。咁嗱，我哋話咧就唔係淨係指搬屋咁簡單嘅，因為再睇翻曬成個轉變咧，其實咧就係有幾個大嘅範疇咧，即係都係會轉移咗入去而家未來新嘅一個財匯局裏邊嘅擴權之後啦，唔係新啊，擴權之後嘅財匯局嘅。咁包括咗咧就話咧頭先講過啦，由上市公司嘅數師擴展到所有嘅數師。咁咧，亦都系咧，系擴展到去咧，就執業嘅單位嚇。咁咧，同埋咧，就一啲專業嘅會計師，即系話頭先你都提過啦嚇，即系你真系要執業嘅做嘅時候嘅。咁同埋咧，亦都系咧發出呢個會計師執業證書咧。亦都係會由個局咧，即係未來擴權之後咧負責賣喎咁嗱，呢個咧都比較大影響咧。以往咧會計師公會咧發牌嘅，我話其實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職能嚟噶嘛。咁而家呢個咧未來都會轉移咗噶啦。咁咧以及係對呢啲執業單位啊，同埋上市公司嘅數師咧進行註冊嘅。咁之後咧有關呢啲咁樣嘅專業活動咧，基本上都會納入咗未來擴權之後咧嘅財務局裏邊噶啦。咁所以呢個動作裏邊咧，如果你係嗰個專業嘅話咧，發覺到應該都幾大嘅改動嘅。咁但係到底這個改動影響是什麼呢？有什麼含義呢？歡迎大家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 我覺得經常我有一點不同看法，即是你說對於會計師公會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對於一個普通，我是一個執業會計師，甚至乎一個上市公司的核數師，是不是真的這麼大改變呢？即如果局長說以前就會計師公會來監督我，現在就由一個獨立的財匯局 新的機構 來到監督我，那都不是我來的嘛，都是一個第三方來的嘛。那除非你說喂新那個特別嚴的，或者法則特別犀利的，即這個我想是要看齊的，即深烤當然啦，你說過去那些法則也好，監管的那個標準夠不夠嚴格，夠不夠什麼，這些我想都要去討論的。還有呢，就我亦都問過啲會計師朋友，咁就中小行嗰啲啦，咁佢哋嘅憂慮就係因為如果佢唔係做上市公司，你要求佢提到好似上市公司咁高，咁對佢嚟講係好大成本嘅。咁亦都仲有咧，就係萬一如果有啲咩出錯嘅時候咧，如果你上市公司，你而家罰得可以好犀利嘅。咁將來係咪都係咁咧？如果非上市普通中小行，因為你可以罰到你執咗粒嘅喎，佢罰你10000000，咁你成間嘢冇咗嘅咯喎。即係呢啲我覺得反而要睇嘅，即係你個標準係如何？我覺得由邊個做呢，反而我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總之唔係自己做就得啦。 好啊，咁嗱，我依個討論裏面咧，不如你請嚟一個嘉賓咧，就係同呢次呢個事件裏面咧，就應該係掌握得最清楚噶啦，就係財務匯報局嘅主席啊，黃天佑咧接通咗同我哋傾下嘅。黃天佑你好， 黃主席你好啊。 喂，你好，大家好，我 Vinny 你好，系啊系啊，黄天佑系啊，嗱，我哋咧啱啱就倾紧啦， 系， 咁咧就系啊，你好，咁我哋咧就话咧就听到倾紧啦，就话咧即系将嗰个权力咧，即系好多由原来嘅会计师公会即系转移咗入去财务汇报局噶啦吓，咁啊财会局咧亦都会改埋名添嘅，咁好啦，阿黄天佑啊，不如你系财会局嘅主席啦，咁你不如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转变里边咧，最主要考虑其实系边啲嘅因素咧？ 我谂今次呢个权力嘅再转移俾我哋财会局咧，原因因为其实2013-14年咧，当时其实政府也好，我哋财会局喺2016年都好啦，都做过一个咨询同埋国际唔同监管机构嘅研究嘅。咁其实全世界嘅趋势咧都系独立监管机构去监管业界嘅。咁当时我哋个结论咧就话都应该要循序渐进啦，就唔好一步到位嘅。咁亦都因为咁咧就。2019年1月30日生效咧，那個批准嘅財匯局嗰個修訂條例咧，就去到2019年12日生效。咁我哋都係監管呢個上市公司實體嘅會計師嘅。咁喺我哋經即係我哋營運咗，亦都係做咗一個全面監管機構嘅監管者咧，都有21個月嘅時間。咁喺過去嗰21個月咧，我哋同業界嘅溝通咧，就係上市實體嘅核數師啦，都係相當之重要同埋好充分嘅。咁我哋亦都喺唔同嘅功能嗰度咧，我哋亦都定期咧出具一啲我哋監管之後嘅報告。咁呢啲報告本身咧，除咗解釋我哋嗰個監管嘅理念啊，我哋嗰個監管嘅方法。 同埋監管嘅結果之外咧，我哋亦都同持份者溝通嘅，唔係淨係同合數師溝通嘅。我哋同上市公司嘅審計委員會都有一個好着重嘅溝通，就係佢哋都要緊守佢哋自己嘅崗位，因為大家唔好忘記咧，財務報告本身咧嘅首要編制嘅就係公司本身嘅管理層。咁亦都因為我哋嗰、那個上市實體嗰個核數嘅工作，亦都做到首階段，亦都係都尚算叫做平穩啦。咁、其實喺而家呢個時間咧，再考慮翻工會嘅其他相約嘅一啲功能咧，轉移俾我哋財會局咧。咁喺財務局方面咧，我哋能夠第一就減省咗一啲核數師咧，佢哋譬如話同一個核數師，佢哋上市實體嘅就我哋監管，但係如果係非上市嘅，咁就由工會繼續去做監察咧。其實咁咧，可能就對業界都係會構成好多監管方面嘅一啲成本同埋時間嘅損失嘅。咁但另一方面咧，就始終國際嘅趨勢啦，香港作為全球嘅金融中心啦，成功之道咧，其實在於就係嗰個公眾嗰個利益個保障同埋嗰個公眾獨立嘅監察嘅，咁喺咁嘅情況嚟講咧，所以財匯局本身咧，我哋同其他香港嘅財務監管機構咧係同一個方向嘅，就係一個獨立嘅監管。咁呢個獨立監管嘅好處就令到公眾持份者、國際投資者對於投資喺香港嘅方方面面咧，佢哋都有一個獨立監管嘅呢個咁嘅保障。咁而財匯局我哋嘅責任就係嗰個財務報告本身。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覺得今時今日去考慮呢、這個進一步嘅建議咧，其實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合適嘅時候。 阿黃天佑，我想就問一下咧，即係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頭先講咧，你話即係一路都研究緊呢件事噶啦。咁有冇諮詢或者係同啲業界咧，即係譬如話會計師公會啊，或者啲會計界都好多團體噶嘛？同佢哋溝通嘅情況係點，或者你有冇即係做翻一個類似諮詢咁樣咧，就先至係做咗你哋個結論出嚟，即係做出今次咁嘅決定嘅咧？ 咁當然啦，大家都要分清楚啦，就話呢、這個。咁樣嘅延續改革呢個構思同埋呢個咁樣嘅 proposal 啦，呢個建議呢係政府去宣布出嚟嘅。咁我哋財匯局呢，其實喺呢個財務匯報局嘅個條例底下呢，我哋係呢個條例嘅執行者，同證監佢哋係呢個證監條例嘅執行者一樣嘅。咁所有法律嘅一個擁有人呢係政府。咁因此呢，就呢個我哋就無從對你去回答。咁但係呢，喺尋日局長推出咗呢個咁樣嘅改革方案之後呢，咁我哋財匯局方面呢，就由我本人開始啦，都一路咁就話落緊股，同啲業界嘅朋友溝通，同傳媒溝通。咁就特別我哋係強調幾樣嘢呢，等業界同埋傳媒呢都係有一個比較清晰嘅理解嘅。就係喺嗰個權力嗰個移交之後呢，其實我哋對工會而家所監管嘅方向，佢嘅方法同埋佢監管嘅力度咧，同埋佢嗰個譬如話懲處嘅罰則啊，同埋懲處罰，譬如舉個例要罰錢，我哋呢啲完全咧喺接管咗工會嘅功能之後咧，我哋都會沿用翻工會而家嗰個方法嘅，係唔會話好似坊間所講加辣咁啊，可能大家唔知係咪因為嗰個社交問題有個咁樣嘅限制啦，好少都去打邊爐喎。大家成日覺得要加辣加辣，其實我哋冇加到辣嘅。呢、這個其實係完全係 按翻而家工會嘅做法， 同工會嘅做法係一模一樣。包括係我哋叫做 scope of power， 就係嗰個權力本身究竟去到幾大。咁呢個就係工會而家嘅做嘅方法，我哋係沿用嘅。但我哋特別會強調咧，我哋而家都喺度一路構思緊啦。同埋我今日同埋聽日同埋下個禮拜咧，都已經分別約咗香港嘅唔同嘅會計界嘅代表，同埋一啲持份者，包括例如上市公司嘅一啲組織機構啦，因為佢哋都係肩負起那個我哋叫做 governance 嗰個公司治理方面嗰個方面，亦佢哋亦都係財務報告嘅編制人，同埋係一個用家。咁所以咧，我哋喺由今日開始，其實已經係積極展開咗咧一系列嘅一啲持份者溝通嘅工作。咁最主要咧，我哋都希望等他们明白呢，我们财务局在未来的将来呢，我们主要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个更加独立的一个监管的功能呢，是可以是更大程度体现到呢怎样可以是令到业界和我们都是相赢的。如果移交了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只不过就是消规储存 即係工會點做，我哋點做，咁呢個咧就顯得我哋財會局咧就太過低能啦。 嗯， 我哋喺度考慮緊嘅嘢咧，包括就係話其實業界本身啦，我哋一路都有溝通。咁、業界對於譬如話嗰啲新出嘅一啲會計準則啊，或者一啲核數嘅準則咧，其實佢哋有陣時咧要適應同埋適從咧都唔容易嘅。咁呢方面咧，其實嗰個培訓啦、甚至乎培訓本身嘅培訓啲咩嘅會計準則咧，甚至乎喺上市公司佢哋，譬如话如果高峰期要出中报或者年报嘅时候咧，其实中小企嘅业界咧嘅同事同埋朋友咧，佢哋可能都冇咁多时间嘅。咁因此咧，其实喺嗰个培训同埋嗰个持续进修嗰方面咧，有啲咩空间可以发展，可以令到佢哋嗰把剑更加利，可以等佢哋系可以更加大程度咁咧，系做好佢哋嗰个审计工作。咁嗰啲方面咧，其实我哋都会同业界沟通。咁呢个系我哋未来咧嗰、那个点去系提升我哋嗰、那个监管之后嗰个价值嘅。即系我觉得提高呢个监管价值咧，唔净系话令到公众可以享受到我哋個獨立監管呢個好處，咁呢個當然係好重要啦。但係如果業界被監管嘅對象，佢哋只不過係受我哋監管而冇其他嘅服務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可能我哋監管嘅財務局咧，如果係咁嘅手法咧，我哋就未免太過係膚淺啦。咁所以咧，我同埋我哋嘅同事咧，都係而家非常之努力喺度考慮緊咧，我哋點去 enhance 嗰個 regulatory value 啊，日後就係令到成個業界同埋我哋財會局咧，能夠通過大家通誠合作，我哋唔係咩事情都去監管啊嘛。有啲我就係希望佢哋做好，通過培訓，通過我哋一啲譬如話上市公司嘅核數師，佢哋可能個經驗豐富啲。咁我哋做完查察之後，可能對一啲非上市嘅一啲中小企嘅，佢哋做私人嘅一啲上一啲核數嘅時候，我哋可能喺嗰方面咧，可以係會同佢哋溝通有關一啲呢啲咁樣嘅技術啊，專業上嘅嘢，可以令到佢哋係有一個佢哋嗰個技術嘅提升。咁呢方面其實係對業界咧，係佢哋嗰個競爭力咧，其實可以提升嘅。 Kelvin 我見到即係工會會長都提出啦，就話中小行就冇資源應付財會局嘅監管。咁你就話其實就係應該 proportion 嚟嘅，係嘛？同埋即係上市公司同非上市公司，你哋係會有唔同嘅做法。我諗呢啲係咪你要多啲嘅透明度，等全世界都知道咧？第一唔加啦，第二就係 proportion 嚟。 系啊，黄总又话系啊，不如咧，我哋咁啦，我请你哋留一留步好嘛？因为咧，我哋时间里边咧，我要先听一听新闻先，我翻嚟同你再继续倾下。 情被告应该珍惜自由同所拥有嘅一切，又认为被告仍然可以有一次机会判被告社会服务令。被告被控在去年10月3日在元朗安宁路公开和故意以损毁的方式侮辱八面国旗和一面区旗，便衣警员上前截查被告，被告在警戒下承认因为政见和饮了酒而犯案。立法会前议员黄宜宏逝世，终年82岁。黄宜宏历任立法局、临时立法会和立法会议员。他曾经在2003年立法会审议《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时，在车上向示威的市民举中指，他事后致歉。黄宜宏过去大约两个月都在美国昏迷留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都为黄宜宏逝世致哀。林鄭月娥稱讚黃宜宏長期積極參與公共和社區服務，在不同公職崗位促進香港中華總商會和政府之間的溝通，表現卓越。他見證香港回歸，亦曾經擔任港區人大代表，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並在2003年獲頒授金紫荊星章。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華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早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日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龙尾而家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呈祥道啦，较早时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另外观塘嗰边同仁街嘅突发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同仁街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部分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过了演艺学院。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一些。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的车龙排到联合道。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噶，龙尾排到美林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近洋屋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呢，它是一个搅拌机，有文化上边的东西，有消费上边的东西，有美学的东西，有音乐，就很多东西是涉及到你的态度。我们在邀请不同的客人，他们跟我们 share 他们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在这个所谓的搅拌里面，他们有什么小哲学、啊、 由6月12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我們剛才在談關於政府建議財匯局改名和擴大一個權力，就基本上就是成為了整個會計業界的一個主要監管機構。在新聞之前，我們就跟這個財匯局的主席黃天佑談開。黃天佑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剛才有個新聞我們打斷了，請你繼續傾啦嚇。 Kelvin 啊，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我話要點樣去等多啲人知道咧？有冇一個方法？譬如話，你可唔可以將你呢啲譬如話啲監管嘅原則啦， 所謂嘅嗰個 yardstick 啦，同埋最後個法則咧，根本係將佢公開咗佢啦。譬如話上市公司係點樣樣嘅，非上市公司係點樣樣嘅，即係單位係點樣樣嘅，即係比較將佢規範化咗，而且係一個公開嘅準則。咁樣會唔會對於業界，甚至乎對於我哋出邊啲普通市民嚟講，都係比較更加清晰咧？ 當然啦，即係你嘅提議都係相當之好嘅。我先講啦，我哋其實財匯局咧喺2019年1月30日咧嗰、那個修訂法例批准咗之後咧，至到2019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之前咧，我哋都同業界有好多輪嘅溝通，持份者嘅溝通。咁溝通嘅過程咧，亦都收到佢哋好多嘅意見嘅。咁搜集咗個意見之後咧，我哋都將一啲意見權衡輕重咧。我哋最後尾咧形成咗我哋對上市公司實體嘅，譬如話一啲懲處啊，或者一啲罰則啊，我哋亦都形成咗我哋一啲叫 guideline 一啲指引嘅。咁嗰啲指引都擺喺上網。嗱，咁上次就係咁嘅情況咧，係由冇到有，我哋都要考慮啦。嗱，今次咧就因為公會嘅功能咧，嗰啲既定嗰啲咧，係將嚟轉移我哋呢度嘅。咁轉移咗之後咧，正如我頭先講咧，亦都係斬釘截鐵講咧，轉移咗過嚟之後咧，我哋嘅行使我哋職能咧，包括個範圍、有權力咧，同埋嗰個方法。完全係同公會而家所做嘅係一模一樣嘅，咁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咧，你話再要出一個指引咧，唔係唔得，但出呢個指引咧好少少，有少少好似係質疑緊公會佢哋本身做緊嘅嘢，咁所以咧，反而我哋將要進行嘅，亦都而家已經密落緊公安排緊咧，就係同香港幾乎係所有有代表嘅一啲會計師嘅團體咧，我哋有好多輪嘅溝通，包括係同我哋嘅會員嘅溝通。其實溝通主要就係咩咧？我哋會介紹翻咧，我哋嘅日後行使公會嘅監管，譬如話會計師啊嗰個功能啊，或者非上市公司嗰啲究竟點做咧？我哋將會係同公會一模一樣嘅。講到咁斬釘截鐵嘅時候，已經係其實冇彎轉嘅。咁冇彎轉嘅時候，我哋日後如果要同會計界去溝通嘅時候咧，嗱，我舉個例啦。如果個懲處嗰度我冇得講嘅，我就係最多罰50万嘅啫。如果係要係聆訊之後嘅最嚴重嘅情況，係罰50万嘅啫。咁其實喺呢度咧，Wing，我冇彎轉嘅，因為公會係50万，我就最多係50万嘅啫。咁但係咧，反而有一啲咧空間咧，我覺得係可以去令到成個業界咧，特別係會計專業呢個界別咧，佢哋嗰個專業性提高嘅。咁就係特別中小企咧，佢哋可能嘅資源。同埋佢哋揾食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喺做生意同埋佢哋資源嗰個配置方面咧，可能佢哋有陣時咧就會顧此失彼都唔定嘅。咁由此而引起，當然呢個風險會高啦。咁反而我哋財匯局日後希望多啲咧，就係喺政策嘅配合啦，甚至乎我哋喺個培訓方面咧，我哋點樣可以能夠令到呢啲會計師本身佢哋嗰個行業更加專業？令到佢哋嘅服務係得到佢哋客户肯定，咁呢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工作我哋可以做，特別同工會啊，因為工會喺佢哋嗰個會員嗰個考評啊、會員考試啊、專業資格啊，同埋日後佢哋會員本身都需要好多培訓嘅工作，佢哋仲有會員嗰個守則啊、嗰啲準則嘅制定啊，譬如 professional ethics 啊等等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啊，所以日後我哋同工會特別喺有關培訓工作。嗰個銜接啊，同埋嗰個互相配合咧，我認為咧係對業界，特別係嗰啲中小企嘅會計師嚟講咧，係更加重要嘅。 黃天又話你同即係譬如業界傾啦，你頭先都好強調，即係話咧就會計界唔同嘅持份者都有同你溝通或者你啲接觸咧，聽下佢意見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你有冇聽到一啲佢哋唔同意見嘅一啲講法咧？或者佢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項目事項係擔心嘅咧？ 佢哋一般咧就正如傳媒可能喺昨日嘅一啲報道啦，咁昨日個報道主要就係話，以日後嗰啲嗰啲咁嘅功能轉移過嚟財匯局之後，會唔會財匯局用上市公司嗰套咁嘅監管模式，上市公司監管嘅核數師嘅模式去監管一啲非上市嘅業界咧？咁呢個係業界特別係啲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咧，佢哋擔心嘅方向嚟嘅。咁我覺得呢個擔心都係人之常情。咁通過由昨晚開始同傳媒嘅反應啦，咁亦都我本人即係如果係了解到，我亦都係好有信心咧，我都係好斬釘截鐵嘅。咁日後我哋嗰個管理模式咧，正如我頭先講啦， 工会转移过来的功能呢，我们的模式是完全是参照工会那个办法的。那么、如果是要惩处，惩处的情况最多都是跟工会一样的啫。那么业界呢其实就开始也都释怀啦。那我今天开始都见了好几个会的会长。咁啊，當然咧，佢哋更加係關心啦，佢哋都好高興咧，就聽到咧，我哋特別財會局咧，希望日後花多啲資源咧，呢個資源係我哋財會局嘅，當然亦都係公眾人士嘅啦。我哋花多啲資源喺特別係中小企嘅會計師，佢哋嗰個行業嗰個專業性，同埋佢哋喺嗰個工作上嗰、那個工作上需要嘅一啲培訓，究竟係一啲咩嘅課程、咩環節咧？點樣同工會本身有個更好嘅一個配合咧？咁我哋呢方面咧都會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嗯，咁一啲你頭先提到嘅小型或者啲非上市嘅公司啦，即係佢哋擔心係咪話即係轉變咗之後，其中一個擔心係個成本可能要重咗，關於監管嗰方面，有冇咁樣嘅？ 可能未曾同我哋溝通之前咧，佢哋都覺得成本可能會重咗嘅、 嗯。 所謂成本重嘅意思就即係風險大咗啦嘛、 嗯 啊。如果我哋財會局用監管上市公司核數師嗰套方法去監管佢哋，當然成本重咗啦。 嗯， 即係等於你百變咁啫嘛。你耍八十招先至叫百變咁，咁你成本梗係重啦。咁、但係實在就唔係，係兩回事嚟嘅。非上市公司嘅會計師，佢哋本身嗰個工作咧，是同上市公司會計師本身咧，嗰、那個公眾利益咧，嗰個成分咧，係有好大嘅差別嘅。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嗰個監管理念咧，就係頭先阿 Whitman 或者阿陳生你都有講過，就係我哋叫做 proportionality 嘅，嗰、個叫做相應原則，相稱原則。呢、個相稱原則就係我哋要對稱翻嗰個公眾利益嘅多少。然之後去衡量翻我哋嗰個監管嘅模式、監管方法同埋監管嘅力度，佢同埋佢個監管個頻繁嘅次數又係點嘅？咁、無可置疑咧，就係、非上市公司嘅會計師對香港整體嘅經濟咧，都係有個好大貢獻嘅。我哋成日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成日要去維持，甚至會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在这个咁样嘅终极嘅目标嘅背后呢，其实佢由两个部分组成嘅、就係香港嘅上市公司同埋香港嘅非上市公司。咁、大家嘅注意就喺咗啲上市公司嘅核数师嗰度。当然佢哋嘅数目用数目计就唔多啦、但如果非上市公司嘅会计师嘅会计界呢，佢哋嘅数目系多嘅。而非上市公司嘅即係話私人公司咧，佢嘅數目都係多嘅，咁、所以我哋喺監管嘅時候咧，唔能夠即係真係就移花接木，咁我哋點管上市公司嘅，首先我哋又點去管一般私人嘅會計師，呢個係唔可能嘅事。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天佑。 系 啱同我哋倾嘅咧，财务汇报局嘅主席黄天佑。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嘅建议咧，财务局嘅改名啊，同埋咧扩大嘅权力咧。咁以往由香港会计师工会嘅好多嘅职权咧，将会转移去到新嘅即系改组之后嘅财务汇报局嘅。咁呢方面嘅话题咧，如果你系会计界啦，或者你可能系商界里边咧都关心呢个话题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下一位嘉宾咧，亦都系今次事件里边咧其中一个即系我哋叫主角啦吓。咁咧就系香港会计。施工会嘅，咁我哋请嚟咗咧就会计师工会嘅副会长李建恒，你亦都同我哋倾下噶。李建恒你好， 你好啊， 系啊，啱我哋已经倾咗好多咧，关于今次政府呢个改动啦。咁其中一个咧就话将好多原来嘅会计师工会嘅权力咧，就尤其监管嗰部分咧就将会转移嘅。咁咧就根据呢个许正宇局长讲咧，佢话就属于搬屋式吓，咁啊将好多以往你嘅工作咧搬晒去。未来新个局里边噶啦，咁李建恒，你都同我哋讲讲啦。譬如话会计师工会呢件事嘅立场里边咧，或者你对于次咁大嘅变动咧，你系最直接受到影响啦。你哋个回应系点样噶？同埋对你哋未来嘅工作里边有啲咩具体影响啊？ 我谂系如果官方嘅回应咧，其实我哋工会就嚟紧会有一个紧急嘅会议嘅。咁喺个紧急会议上边就会讨论呢件事件啦。咁而家我哋都唔能够太武断咁话会有几大影响或者去到边度，因为就算政府俾我哋嘅资料都唔多，而且一直都冇乜资料俾过我哋。其实调翻转嚟讲，我哋都系同传媒工作一样，都系琴日先收到呢个资讯。咁调翻转喺我哋心目中，其实一直都调翻转有啲疑问嘅底线嘅，就系话我哋知道2019年开始咧。 財匯局咧、就對上市嘅會計師有一定嘅監管啦。咁、而調翻轉我哋嘅問題，而家嘅呢啲嘅上市公司會計師嘅發牌咧，仍然保留喺會計師公會嘅。咁、呢部分咧，我哋其實都覺得如果由財匯局嗰邊咧，會比較適合嘅。咁但係我哋就冇牽涉其他，就話可能更加多就係私人公司佢哋都會有想監管咁樣樣。呢方面我哋都要再作討論。咁你話工會長遠嘅計劃裏面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冇呢一部分喺裏面嘅。即係一直我哋都冇被溝通，咁我哋個策略性計劃咧，都係我哋都會仍然做翻我哋而家監管工作。同埋而家我哋嘅監管裏面嘅話，其實咧都有好大嘅元素就係好公開嘅啦，因為喺我哋嘅紀律聆訊小組裏面咧，有好多我諗大部分啦都係業外人士。咁呢部分咧就釋除咗公眾疑慮咧，就係話自己人查自己人呢樣嘢啦。咁而另外一部分嘅話咧，喺現行嘅條例裏面咧，其實財會局咧對工會嘅監管咧，都有一個權喺度嘅。咁其實我哋講緊其實上一個年度咧，其實財會局都已經派咗一啲人落嚟睇我哋個監管個程序係點樣樣。咁其實上年咧，佢都出咗一個報告，話我哋可能做得好嘅地方啦，或者有改善空間嘅地方。而其實下個禮拜咧，我哋財會局咧就會有另一隊人落嚟，都係睇我哋嘅監管做成點樣樣。咁其實佢已經係有曬權喺度做緊呢樣嘢嘅啦。咁突然間佢話喂搬屋咁樣，將呢間屋搬咗佢去到，咁係咪最好嘅方法？或者究竟個內容係點樣樣，個細則係點樣樣嘅話咧，即係有待我哋工會自己開會啦，或者進一步尋求政府佢哋解釋係佢哋想點樣樣做咯。 係啦，頭先我同財匯局主席黃天佑傾啦，咁佢就話咧，佢一路成個過程都一路有同業界啊，同唔同持份者傾嘅，即係溝通咧個機會啊，同埋即係都多嘅。但係你頭先個講法就話你完全係唔知道呢件事點解會係咁樣咧，即係你其實事前了唔了解到政府會做呢件事嘅咧？其實 完全係好突然啊！ 即系冇收到任何消息啊，亦都唔知道。 系啊，因为我哋工会作为一个嘅法定机构啦，咁亦都系一直都系做紧呢方面嘅工作，而我哋一直都冇被沟通呢件事件。我哋都觉得好愕然，因为喺即系自从财务局成立咗之后，其实我哋内部一直都有讨论，喂会唔会财务局想会即系会更我哋会更多。嘅監管職能會轉到財匯局嘅，我哋自己都有去溝通，我哋都曾經去問，即係同唔同渠道啦，同財匯局溝通過，喂，會再下一步係點樣樣啊？咁我哋都冇得到任何嘅消息咯。 咁你頭先話會開一個緊急會議係幾時開嘅？同埋即係主要係傾啲咩嘢咧？ 呢個我暫時唔能夠透露太多嘅細節啦。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等我哋所有嘅理事都得悉呢件事啦。跟住就決定下一步行動，我諗最重要嘅都係盡快同財匯局去溝通啦。因為以我哋而家認知嘅話，就係話佢哋同佢哋就會想係下個月就會做呢個立法㗎啦。咁條標已經即係嗰個條例個草案已經有啦，但我哋就完全未見過。 係政府嗱，係按照報道就係七月就將呢個相關嘅條例交俾立法會審議㗎啦。咁希望喺今屆會期就完成埋呢個立法嘅。 系咯，系咪需要？即、就、系、是、我哋角度，如果你问我自己的角度，系咪需要突然间咁急去做呢样嘢咧？讲紧系今个立法会年度去完结，而业界大部分人咧，其实都冇被咨询过。咁我觉得呢个系政府作一个咁重要嘅决定，系咪应该咨询下公众或者咨询下业界咧？咁就唔系咨询咗只有一小撮人而。會計師公會作為最大的法定機構是都無所得知任何的資料。 李健行，我們看回政府的講法和剛才也說過，就是財匯局那方面就說這個是獨立監管，是基本上一個大的趨勢來的。但是香港裡面也都是即一些主要的貿易夥伴都是用這樣的方式的。或者在原則上去講先，你作為都是會計師公會的副會長，你覺得這個講法是你會怎麼看呢？就是說我們先不要想有個諮詢過程先，即如果從這個原則上講，你覺得是不是都是一個 個世界趨勢，同埋即係香港可能早晚都要行呢一步噶啦。嚇，你可唔可以同佢分享下你嘅睇法咧？ 我諗世界趨勢，其實冇一個劃一嘅趨勢咯。以我嘅理解裏邊，即係每一個國家佢哋都會有類似財匯局嘅一個機構喺度嘅。咁但係佢哋個職能實質真係五花八門。咁但係大家有一個共通點嘅，最重要嘅職能其實都係睇住上市公司先嘅。因為佢牽涉係最廣，佢係影響住成個股市同埋債市啊嘛。咁你話其他嘅嘢嘅話，即係各國都有唔同嘅監管模式，程度都去到唔一樣。咁你話會唔會即係最近嘅，即係都有公有國家係話睇埋其他會計師啦咁樣。咁但係都調翻轉係甚少就會牽涉到一啲嘅非執業嘅會計師嘅。咁呢個都要留待翻財會局啦，同我哋溝通翻，究竟佢哋想去到邊一度咯？因為真係唔多，或者如果突然轉咗職能嘅時候，咁其實會我哋工會嘅會員都無所適從嘅。 我想問一下咧，嗰啲非執業嘅會計師咧，即係 non-practicing 嗰啲 CPA， 你哋而家係點樣監管㗎？即係嗰啲係譬如公司內部個 CFO 啊，或者 accounting manager 嗰種人啊嘛，係咪？ 係啊，冇錯啊。咁而家咧，因為佢哋受我哋監管咧，我哋最主要監管佢哋咧，就係嗰個業務操那個操守啦，個專業守則嗰度嘅。咁即係話，如果佢哋係違反咗專業操守嘅話咧，我哋都會有紀律聆訊啦。咁佢如果覺得佢係即係觸犯咗呢個專業會條例，我哋都會喺現行嘅專業會計師條例底下，我哋都可以作出罰則嘅。 咁嗱，而家新嘅制度，即系如果实行咗之后咧，就包括埋发牌嗰个权咧，都唔系再喺会计师工会里边噶咯。你哋会唔会觉得嗰、那个功能未来你哋即系会主要做啲咩嘢咧？其实如果呢个改革完成咗之后， 其实咧，对我理解咧，即系工会里边咧，其实系有三个主流嘅功能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做training education 咧，就系做呢个教育啦，同埋去即系培训啦嘅工作嘅。咁即系包括考试啊嗰啲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咧发牌啦，同埋监管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会员嘅支援嘅工作啦。包括可能一啲系协助会员去一啲嘅联谊啊，或者系其他嘅学术嘅活动咁样啦。咁如果你话中间其中一嚿，其实对讲其实最大嚿嗰嚿就系我哋个监管嗰度，如果拎走咗嘅话，咁我哋就会剩翻另外嗰两样嘢啦，就即系会会员嘅支援啦，同埋会系嗰、那个培训嘅。咁会员支援嗰度咧，其实都会包埋一啲会计准则嘅 set up， 即系话个设计成个香港嘅会计准则嗰样嘢咯。 咁而家你而家譬如话工会你自己的立场咧，同唔同意政府而家讲紧咧，即系话一定嘅需要，即系头先讲到特别监管嘅权咧，系需要攞翻去政府手里边咧。你哋呢方面有冇倾到啊？其实个立场会点样噶？工会嗰方面？ 工会嘅话，其实一度都个立场都鲜明，都好明白，即系嘅世界趋势就系话会系喺希望会更多嘅業外人士去處理嘅，咁所以今年工會我哋 leadership team 其實都做咗一啲改動，就係話一啲嘅紀律聆訊小組裏面，包括係可能係一啲審計嘅監管嘅小組裏面嘅話咧，其實都多咗好多業外人士，包括我自己，我已經係呢個嘅做咗一個副主席㗎啦，咁即係比起以前可能大部分去監管翻。審計裏面其實很多都是 少了很 多了會計師，其實已經是少了，我們都是向朝這個方向去做緊。 好啊，麻煩你先了，我們要先聽下新聞先了。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香港航空表示正处于严峻求全状况，将会透过合并部门和整合员工的工作职责以缩减规模，重组后员工人数过剩的情况将会以自愿大薪假计划和裁员等处理。公司表示会将现役机队数目维持大约八架空中巴士 A330 飞机，以支持公司的货运业务和有限度的客运服务，而空中巴士 A320 机组将会在今年七月起停飞一年。公司会向所有 A320 机师推出大薪假计划，参加计划六个月可获发一个月固定薪金，参加计划九个月可获发两个月固定薪金。香港航空又说将会推出新的机师薪酬方案，并继续无薪假计划。为了进一步节省成本，东汇城办公室的所有员工将会在今年八月迁往香港航空训练大楼工作。政府公布截至刚过去星期日晚的过去一星期，卫生署共接获166宗涉及曾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当中并没有医管局情报涉及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疫苗的人士，以及与接种疫苗有潜在关联的死亡个案。当局说截至刚过去星期日晚八点，卫生署接获3456宗异常事件报告，占当时的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13%。涉及接种者的死亡个案方面，有21宗是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疫苗的个案，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0008%。没有死亡个案显示与接种疫苗有关联。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经总结六宗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因果关系，初步认为15宗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关联。位于青衣的明爱圣若瑟中学发表声明，表示上星期四透过社交平台发现有该校学生被拍打，校方极度关注事件，绝不容许和姑息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已经协助家长报警处理。警方说上星期四接获报案，指一名13岁男童上个月27号在青衣一间学校怀疑被人以手袭击，他面部受轻伤，拒绝送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后拘捕一名男童和三名女童，年龄介乎14至15岁，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已经接种超过8亿剂新冠疫苗，免疫屏障正在加速构建。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预计年底前至少七成目标人群接种疫苗。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嘅同仁街，因为较早前有突发事故，同仁街来回方向嘅全线而家仍然系封闭，咁部分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就系观塘嘅同仁街，因为突发事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7岁女仔，带有英国变种病毒。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过往找到的英国病毒同而家调类不似有一个直接传播性的关系，有机会是新的输入个案，我们走漏了，其实同时间比赛紧，要留意有些个案是源头不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新聞回來，自由峰會和大家談一個新的話題，就是關於就是G7最近的財長會議開了之後，就倡議一個全球企業的最低稅率，去到是 15%。 洪慧文，我們就不如先來談一下先，這件事其實主要由美國去推動的，還有亦都是醞釀就講了一段時間的了。那就G7 呢，我們叫做七大工業國集團，那財長就在6月5號星期六達成了一個協議的，咁嘅協議都被稱為歷史性㗎啦。咁咧就係支持美國咧倡議咧嘅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咧定為至少係 15%。咁咧結束咗咧各國咧即係多年嚟啊係爭相降低企業稅嘅一個逐底競爭啊。咁要逐底競爭之後，大家鬥減咧，就希望能夠從呢個稅嘅競爭力啦，或者係減稅嗰方面咧，就去吸引啲企業咧嚟進行佢自己嘅國家投資咁樣。咁喺啲國家裏邊咧，嗱我哋睇翻咧歐洲裏邊咧，就有啲國家咧其實。那個稅率都相對地比較低嘅話，咁譬如話愛爾蘭啦， 最國家最出名就愛爾蘭啦， 就係12.5% 到嘅啫嚇。咁咧就但係佢哋經濟係好嘅話，即係真係受惠於個即係稅率嘅低喎。咁喺香港嗰方面咧，我哋通常都講啦，我哋嘅稅制就係透明啦， 我哋叫簡單低稅率， 係啦，亦都係有競爭力嘅。咁咧我哋其實而家咧香港標準稅率16.5% 添，咁所以我哋話咧，如果係去到15%嘅話咧，仲有空間啊。再去減啲添，咁但係都有啲人有個角度咧，就係話咧，就因為香港咧就現任啊，即係特首上任之後咧，就行咗一個咧係二級稅制嘅，咁咧就200万港元利潤嘅咧個稅率就8.25%嘅啫，咁咧就如果係話真係我哋要跟呢、這個。15%嘅話咧，咁可能呢一級咧就可能就冇辦法再有起到啦。咁而香港裏邊咧，大家知道啦，即係一啲都係中小企啦嚇，即係賺微利嘅都係多嘅。咁唯一咧，我哋睇到嘅影響可能係就係依度嘅啫。咁大家如果係關心呢個話題咧，或者可能咧即係對税制嗰方面會唔會對你自己經營開嘅生意或者對整體香港嘅經濟會啲咩影響咧？咁你想發表下意見咧，就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洪偉文啊，你覺得減咗呢個税嘅話咧，或者而家制定？這個即是我們叫全球一個這樣的最低稅率的話，其實影響會有多大呢？ 對香港就我不覺得有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看我們怎樣做，但是第一就是現在那個中小企投售200萬那個呢，其實將來他都不受這個監管的，即是不受這個，因為這個都是他要過一個 threshold 的，這個他兩個 threshold， 一個是收入 threshold， 一個是profit margin， 所以我不知道 profit margin 怎麼計算。所以其實佢主要針對都係嗰啲 大企業啦， 超大企業。因為頭先你講愛爾蘭嗰啲啦，我哋熟悉嘅微軟啦，幾間都係擺嗰度噶嘛。咁其實每年有啲講法啦，話十年少少咗1000億美元嘅税咁。咁唔知有冇咁多啦。咁但係確實係嘅。 美國本來提係21%添， 嗯， 最後講掂數15%啦。咁， 嗯， 香港16.5%，你話係咪可以再調低？我就唔係好贊成再調低嘅， 嗯， 調低我諗0.5%都得嘅，即係唔應該再。新加坡好似都好似16啊嘛。 嗯， 我覺得咁，即係香港個稅率低有一個問題，就令到，因為我同政府有時傾過，喂，俾啲稅務優惠，譬如鼓勵科技行業咁先算啦。 嗯， 佢又會問啊，我哋冇咁多空間，你深圳可以做，因為你深圳收25%。 嗯， 咁你揀。回翻 10%，你仲有15%收， 嗯， 我哋收15%咧，回翻 10%，我得5%， 好問啊， 咁 好問啊， 咁呢個我都明白，所以即係政府係就要有啲彈藥嘅，同埋咧，我自己睇到，嗯，我自己係幾贊成全球有呢一種咁樣嘅協議嘅， 嗯， 因為我哋睇到即係你要明白交税其實係個企業嘅責任嚟嘅， 嗯嗯， 咁就因為過去咧。跨國企業越來越多，而可以透過呢啲咁樣嘅方式去合法嘅避税啦。咁， 嗯， 令到咧，事實上各國政府係收少咗錢嘅。 嗯嗯。 而且有啲最特別嘅，就是，香港都曾經一段時間俾人認為係嘅避税天堂。咁， 嗯嗯， 後來而家都應該洗脱咗呢個罪名啦。咁， 嗯嗯， 有啲地方真係唔使交税噶嘛。 嗯， 啊。你都知道有啲某啲好少嘅島國啊嗰啲。咁但係其實個唔係好事嚟噶嘛，即係企業係真有佢嘅責任噶嘛。 嗯， 税政府攞咗税。當然都可能嚇，啊，有浪費，咁但係最主要真係攞翻去俾市民用噶嘛，咁所以當你政府冇咗呢一方面嘅收入，佢咪要開第二啲收入咯。 嗯， 咁企業，我覺得作為一個企業公民啦，應該咁講啦，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去扮演嘅，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交税。我成日都話咧，以前啲人講企業社會責任啊，即係咩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我咧。就曾經有次喺一個 conference 度講，我話嗱，第一唔該你守法， 嗯， 第二唔該你交税，交足税，第三唔該你唔好呃你嘅股東，第四唔，嗯，你唔好壓榨你嘅員工， 嗯， 同埋唔好呃你嘅客。我覺得你做到呢五樣嘢咧，其實已經係好好嘅企業公民噶啦， 嗯。 之後嗰啲捐錢， 良心企業噶啦， 之後嗰啲係即係你中意捐錢係另一件事，但係咧， 嗯， 有我唔中意嘅就係，是。大家就睇一間企業捐幾多錢，就當佢係一個企業良心或者企業公民。 嗯， 真正嘅咧，反而應該係守法交税，對員工、對顧客、對股東都係誠實同埋有交代，呢個先係重要嘅嘛。 嗯，係啦，我哋講翻啲税裏邊咧，就我哋不妨都好快睇一睇啊。最低我頭先講到愛爾蘭咧12.5%啦，咁亦都有啲另外東歐國家，譬如塞浦路斯咧都係12.5%嘅，咁啊保加利亞10%。匈牙利仲低9%啫，咁我哋嘅澳門咧原來都低喎，12%嘅話，咁啊即係都可能會有競爭力嘅話，咁啊香港就係16.5%，新加坡我哋嘅對手咧17%，咁依啲咧都係一個即係相對之下個水平咧比較低嘅咁樣嘅情況，即係競爭，咁有啲所謂避税天堂添咧，就開曼群島啊咩嗰啲就更加低添啦，咁啊好啦，咁啊到依度啦，不如請一位嘉賓啦，好嘛，同我哋加入我哋嘅討論啦，咁我哋想請嘅咧就係香港稅務學會會長吳錦華咧，同我哋。參與個討論嘅吳錦華你好， 喂 ，hello， 大家好 ，hello， 係我哋頭先講緊咧，就係即係G7個財長會議咧就定咗啦，即係算係拍個板啦，即係定咗15%，咁就似乎仲要有啲嘢要做嘅嚇，即係好似係要再攞上 OECD 嗰啲去批准啦，咁啊全世界先行嘅。咁啊吳錦華，不如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其實而家G7財長會議定咗呢個最低稅率噶啦，咁其實對香港個影響係大唔大嘅咧？ 咁睇啦，佢而家定咗，當然即係仲有啲手續要做啦。咁我哋當啲15%係定咗先啦。 嗯。 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唔係喎，香港而家講緊16.5%喎，咁咁咪要減税咯。咁其實大家要留意呢個，我哋叫最低企業税咧，其實講緊係最低嘅有效稅率。 嗯。 咁頭先兩位都有提過，就係話其實有啲大型跨國企業咧，其實佢喺唔同嘅稅務管轄區咧，我哋叫做有高有低，咁即係講緊由最低 9%， 好多有啲去到20%，咁佢就將佢啲業務咧合法地去即係去搬弄啦嚇，咁啊將一啲較為高利潤嗰啲嘢擺喺啲低税嘅地方，或者可能唔使交税嘅地方，咁變相嚟講，整體個跨國企業咧，佢交個我哋所以叫 effective tax rate 咧係低嘅。 嗯， 即合法地低咗，咁，但係而家佢呢個講緊 15% 咧，其實就係話，哦，既然係咁咧，其實你就交唔到一個最低嗰個要求啦，咁咧，差額咧就需要去翻你個最終嗰個稅務管轄區嗰度交翻。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樣嘢，第一，佢係影響緊啲大型跨國企業，就影響唔到中小微企嘅。對嗰啲我哋交緊16.5%或者可能兩級稅階嗰啲8.25%嗰啲咧，甚至乎你話無限公司交緊7.5%嗰啲咧，係冇影響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哦，既然你係因為有呢個咁嘅 差額你冇俾啦，你要負翻嗰、那個即係個責任啦，那個企業責任啦，交翻喺個最終嗰個稅務管理局交翻。咁而家其實咧，其實上年咧政府已經係成立咗一個專責小組，就去分析呢啲，即係去做翻呢啲咁嘅統計啊、研究咁樣。咁其實咧就希望咧就去吸納翻相關嗰啲低税、免税嗰啲地方咧，例如馬布達啦、BVI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較為賺錢嘅企業，或者咧啲信託基金，咁佢哋都好賺錢噶嘛。咁希望咧佢哋咧就遷拆翻落嚟香港係落户。咁喺落户嘅時候，咁既然你個最終嗰個地方係嚟咗香港啦，咁當然佢自己嘅運作要交税啦。咁同一時間佢交少咗嗰部分咧，就可以喺香港交税啦。咁呢個咧其實，相對嚟講，如果香港係維持翻一個簡單低税制個系統嘅話咧，又俾到一啲稅務嘅優惠，令到佢遷拆過嚟嘅話咧，其實對香港係一個好事。 咁但係你講緊呢個即係希望佢遷拆過嚟呢個過程咧，係會係香港自己主動去做啊？有陣時係話個制度調整咗之後，佢自己會過嚟咁樣。有冇啲嘢會做嘅咧？譬如話公司又好，政府又好，有冇會係主動出去即係會請佢哋翻嚟香港咁？有冇咁樣嘅需要嘅？ 其實咧就我哋要主動噶啦，即係我哋講得俗啲就叫做搲生意嚇，即係我哋唔同嘅稅務管轄區都去揾緊呢一啲咁嘅企業，希望佢落户嚟香港。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我哋同新加坡做競爭啦，咁樣因為大家好似，其實而家唔係，因為全球化咗之後咧，你個稅制係冇邊界嘅，你其實係同緊其他嘅稅務管轄區做簡單啲叫爭生意啦，爭個税收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政府不知不覺都喺度做緊啲嘢噶啦。上年八月尾其實咧就過咗一條例叫 Partnership Ordinance Fund。咁如果有做開一啲離岸嗰啲業務嘅會計師或者律師咧，其實佢都知道，因為喺以前咧，你純粹係填一張紙做少少文件咧，就可以喺嗰啲離岸地方咧就可以開一間公司噶啦，乜都唔使喺度，冇人冇剩嘅。但而家佢哋嗰邊咧有一個所謂叫 economic substance， 就話啊，你一定要有符合某啲經濟活動。有人嘅，要請人嘅，要有 office 嘅，咁呢啲我先俾你，即係繼續符合嗰個免税個優惠或者低税嘅優惠。咁所以咧，其實佢就需要諗啊，我仲係咪要喺嗰笪地方做保留咧？咁樣樣。咁好啦，咁其實我哋個 partnership ordinance funds 咧，其實喺上年嘅八月三又已經生效咗。其實中間嘅目的就係話，希望引入佢哋啊嗱，我哋而家有一條咁嘅例啦，我歡迎你嚟。咁喺你嚟嘅過程當中咧，我哋周邊嘅一啲專業行業啦，即係例如律師啦、會計師啦，咁其實我哋有啲嘢要做嘅，譬如話我哋同佢做一啲法律上嘅文件啦，令到佢可以合法地搬咗過嚟啦，又或者係佢過咗嚟啦，其實佢符唔符合得到呢個咁嘅豁免嘅咧？即係需唔需要會計師做一個審核啊？然後俾翻相關嘅，例如金管局啊，或者可能稅局啊，即係做一個查證啊，原來佢係符合嘅。咁同埋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都過咗一啲稅務優惠，例如譬如飛機租任啊，嗰類嗰啲比較大型企業常有嘅一啲經濟活動咧，一啲優惠，咁令到佢啊，其實你搬過嚟咧，我唔係蝕好多嘅啫，或者翻到可能我開頭蝕咗少少，長遠我有賺嘅。咁其實就希望佢哋嚟香港落咗户，咁你知啦，即係一個業務嚟咗香港，或者你遷拆咗啦，你要諗好多嘢噶嘛。好啦，你諗完，你真係落嚟啦，你唔會求求其其就喐噶嘛。即係除非你話香港好唔穩定啊，或者可能個經濟大衰退咁樣。咁譬如如果你香港經濟大衰退，其實我諗全球都唔會好得去邊啦。咁如果我哋做好咗我哋香港個經濟環境，咁就自然多業務多企業過嚟咯。 即係你覺得係有吸引力嘅，即係香港呢方面係。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香港嘅税基不嬲都好狹窄，即係成日都講㗎啦，講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哋啲税收好受經濟波動㗎嘛，即係經濟好，咁我哋啲生意好就交多啲税啦，人工高就交多啲税啦，咁其實上年大家都見到，即係生意係差嘅，可能有啲業務就執咗，有啲人就俾人裁咗或者放緊無薪假，咁税收少咗。但係可能因為疫情，我又要派糖派錢，就算你話冇疫情，其實可能大家嘅要求都會多咗。咁睇病啊嗰啲你要資助多啲，咁其實喺呢個咁嘅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税基你個狹窄問題，你如果唔解決咧，其實係好難去維持啊，每一年都會即係收入可以大過支出，咁你長遠嚟講就個趨勢就會變咗唔夠使咯。係啦。 係啊，吳錦華，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話以往我哋成日講有好多避税天堂啊嘛，即係你頭先提到百慕達啦，或者 香港都算嘅喎， 係啦，開曼群島啊。咁其實喺個新嘅 15% 咧，即係全球呢個稅率之後咧，呢啲地方係咪仲有冇空間生存嘅？有陣時係已經 冇咗呢種咁樣即係所謂避稅天堂嘅優勢㗎啦。 其實以前所謂叫避稅天堂呢有幾樣嘢嘅。第一當然係個稅率好低或者唔使啦。咁、而第二樣嘢其實呢就所謂叫做保密性高。即係可能點解你會成日聽見話啲富豪好鍾意喺嗰度開啦，又其實早幾年都試過一個即係泄露事件，就係、是、巴拿馬 paper， 係啦，咁即係好多富豪啊政要啲資料啊財產全部外泄咗出嚟。咁點解佢哋會揀嗰啲地方呢？就因為佢保密性高。咁從而就我將我啲財產啲財富擺咗喺嗰度。但其實隨住頭先都講啦，即係講緊由2015年嘅時候呢，嗰、那個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呢已經大家已經落實咗啦，第一步。咁跟住就好多一啲 action， 有15個 action 一路咁做緊，咁做到而家今日啦，6年7年後啦、我哋就諗緊我哋叫 BEPS 2.0 啦，即係個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嘅加強版。咁其實佢已經所謂嗰啲透明度啊各樣嗰啲嘢呢已經係即係冇咗㗎啦，因為大家都要理解，尤其是呢一兩年更加大家都會知道其实洗钱嗰啲，我哋需要做一个监控，做一个反洗钱嘅。咁我好多时我个客嚟嘅时候，我都要理解佢啲钱喺边度嚟噶，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话以前我又摆翻喺一个避税天堂嗰度咁得。咁所以变相嚟讲，避税天堂个吸引力咧系跌咗好多嘅。咁我哋个资金流向又咁自由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去接收佢哋咯。 即是说那些地方会继续起到的，但是呢就没有以往那么方便，或者是可以拿来做 一些。这么有吸引力。 是啦，就是一些避税或者税务安排，或者你叫做是不是，就是已经的作用已经没什么了。 没错。 那香港你会觉得香港譬如我们自己呢现在起了一个形势之后有些什么需要做的呢？ 其实香港呢其实都讲了很多年啦，就简单低税制啦。当然刚才都解释了，其实现在你说低税制，那它定了 15% 就不是叫低税制啦，即是你都还是命听住在那个差不多那个而影响的是跨国企业。所以简单低税制的低税那里呢其实我们没什么大变的。最重要呢我们就要令到我们那个税制很简单，即是很多企业其實佢係喺考慮，即係當然佢要喺嗰笪地方度做生意，佢都考慮好多因素啦，政局穩唔穩定啦，有冇錢賺啦，方唔方便做呢個營商啦，咁稅率稅制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因為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啊，點解有好多地方其實佢哋都會用稅務，以前我哋叫用稅務做一個競爭力，其實做一個手段去吸引佢哋。你減我又再減，你再減埋我又再減，咁但其實做下做下，大家就會發覺其實呢樣嘢唔可以永遠減。你減到一個位咧，因為每個政府都需要一啲資金，即係一啲税收去維持噶嘛。你唔可以有無限期咁減，所以呢樣嘢係唔得嘅。第二樣嘢就係話簡單低税制咧，我哋好簡單，就係、是、我哋賺到嘅錢，我哋就要交税。咁頭先都主持都有提過啦，譬如以澳門嚟講，講緊12%，但可能大家又唔好忘記澳門仲有一個博彩嘅收入喎。佢會頂住。新加坡啦，同香港好似啦，17%。但你唔好忘記喎，新加坡又有其他唔同嘅税種， 佢有 VAT 啊嘛， 係啦，佢有 VAT， 香港冇， 即係可以補翻條税。 係啦，佢補翻，其實你拉翻雲之後咧，其實可能我冇實際計啦，可能計緊 say 20%+ 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要 compare 嘅話咧，你就只可以咁樣去，即係將佢所有嘅税計埋係幾多，即係所謂叫有效稅率啦。咁我哋嘅就冇所有嘅 VAT 啊，各樣嗰啲嘢，咁哦，原來我哋得16.5%嘅啫。或者可能就算你當15%啦，咁其實你咁樣比較，咁你就真係要有個競爭力咯。咁我哋先可以吸引到一啲投資行業嚟香港。 即係話除咗低税之外咧，其實個簡單税制咧都係我哋嘅競爭力嚟嘅， 好重要 嘅。其實基本法有講明嘅嚇，即係佢107同108條其實有講明就是簡單低税制同埋叫收支平衡啦，即係量入為出咁樣。其實呢兩條已經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可以框死咗香港，而亦都唔會話好受外邊嘅影響。 我想問一下咧，你會唔會？你覺得香港應該再乘機做一啲嘢咧，去吸引嗰啲即係避税天堂嘅公司遷拆過嚟咧？因為我哋真係，我諗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資金自由流通咧，這個係就係一個好好嘅保障。因為好多地方低税，但係啲錢入咗去出唔翻嚟嘅，你就好痛苦。 啱嘅，啱嘅。嗱，因為其實香港真係要攞住自己嘅優勢。但係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講緊税制而家呢個其實要大改啦。咁但係你諗下，香港嘅税制其實改咗幾多次？改咗3次，3次都係殖民地時代最、嗯、最 最近嗰次咧，講緊四十幾年前改噶啦。 嗯， 即係其實好多經濟活動，譬如而家講緊好多電子消費嘅嘢，即係頭先講緊個最低稅率啦，其實講我哋叫 Pillar Two 啦，第二支柱，仲有個第一支柱就叫數碼税。即係我哋而家係好多數碼活動，有好多數碼蹤跡而去衍生，需唔需要交税？ 嗯， 但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唔係噶嘛，我哋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電腦香港先交税噶嘛。 嗯， 咁而家你都數碼化咗咯，我點樣去交到税？點樣去徵到你税咧？咁如果你徵唔到，就去咗人哋度噶咯。咁所以其實你真係要去改喺呢個 歐盟好似有數碼税嘅喎，係嘛？ 啊，好似係，係啦，好似係。咁但係你一定要喺攞住呢個咁嘅機會去真係去改咯，就唔係話哦，我哋改一啲改一啲嗱，你嚟到逼到埋嚟，我咪改咯。咁唔可以咁樣樣咯。 嗯，吳錦華亦都想問下你咧，即係有啲議員咧，即係今次呢個 15% 嘅全球税之後咧，就提出咗啊，佢哋話咧，可唔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就去檢討翻香港嘅税制？咁包括咗咧，譬如引入呢個累進嘅利得税啊咁樣嘅。你覺得呢方面有冇咁嘅需要咧？ 嗱，其實諗咧幾時都可以諗嘅。咁問題咧就係話你即係其實講緊啦，你要改一個税或者加一個税啦。其實你都由你諗啦，由你即係諮詢啦，跟住再到立法啦，再到執行咧，其實唔係講緊我今日話要聽日就有啦嘛。我哋講緊以年計噶嘛。咁你諗隨時都諗得，你而家唔諗，其實講緊五年十年後，可能真係入不敷支嘅時候，咁就喊都無謂啦。咁你其實而家嗰啲咁嘅累進税又好，累退税又好，其實若干年前都提過話有銷售税啦，即係 sorry 唔係銷售税，叫商品及服務税啦。咁其實係啦，叫做GST 係 啦 ，GST 即係以前係唐英年。 冇錯，我嗰陣時有參與佢一場好大嘅諮詢，我好支持嘅 GST。 最後都唔得啦，冇辦法啦。 最後都唔得啦嚇。咁其實呢啲嘢應該一路解説，一路提出嚟，就一路俾人去 debate。咁令到人哋知道哦，其實我哋遇到咩問題，或者可能而家我哋冇問題。不過如果再係咁嘅時候咧，五年後、十年後有咩問題啦？咁大家係咪都 OK 咧？如果 OK 嘅話，咁咪唔好改咯。 系，阿吳錦華，你頭先都提到啲大嘅企業咧，即係其實今次裏邊咧就都即係令到佢哋都好難再避到税啦。咁依咁嘅大企咧，即係我哋尤其是講緊好多，譬如話係同呢個網絡年代啊興起嘅，香港有冇可能會係吸引到佢哋過嚟嘅？即係今次呢個税制改動之後， 會嘅，因為其實咧喺香港嚟講咧，頭先講啦，資金流動容易啦，其實已經係個優勢嚟嘅。咁但係好不幸咧，就因為我哋個高科技咧就走得比較慢。咁變咗有好多嘢配合唔到，咁其實你見到啦，譬如話淨係派緊錢啊，或者可能派緊一個消費券，都搞咗咁耐啦。咁如果你話我哋真係個數碼化係容易咗做到嘅時候啦，咁你又要睇翻轉頭，譬如舉例以國內嚟講，其實佢做得好啊，佢個覆蓋率、滲透率又好高啊。咁你喺呢個情況之下做到嘅時候，咁你好多嘢就會快人好多，因為我哋而家講係5G 年代嘛。但係你個税例或者個税制，淨係講緊可能仲係2G或者 1G 嘅時候，咁你咪行慢人哋好多咯。 有啲咩係要需要做嘅喺香港呢方面？你講到數碼化呢個問題。 其實我諗應該咁講啦，佢哋應該盡快咧就即係同第一要同國際接軌啦。咁而喺呢個轉變嘅過程當中咧，其實我都知道嘅，即係譬如稅局佢哋都遲少少會電子化喺2024、2025嘅年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大家要接受啦，即係好多嘢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咁你數碼化咗，咁我所有啲嘢都知道，咁我咪可 唔係而家都係電子網上報税好多年㗎。 其實又咁講啦，網上報税係個人啫。公司其實我哋到而家即係譬如我本身做核數嘅時候，核完都係要加份 paper 嘅上去，但係遲少少就唔 係 啦。 我覺得最戇居咧就係簽六份 audit report 呢件事啫。我真係好猛震嘅，我唔知咩年代仲要影印都唔得，續簽六份，我成日都要簽。 係㗎，因為上年嘅時候咧，疫情咧有啲客嚟唔到簽名咧，已經問我可唔可以電子去報簽俾你啊？我話對唔住啊，税局又唔收喎。 六份 original 啊嘛，呢個真係好荒謬啊！真係唔知咩年代啊。 係啊，即係佢一定要 tick 呢個opportunity 去改咯，一定要去改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吳錦華。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稅務學會會長吳錦華，咁香港好多税制裏面咧，真係都好多年都未喐過噶啦。咁好啦，呢個話題咧亦都傾到今日啦，唔該曬洪偉文。咁啊，時間夠啦，拜拜。